期一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95点，跌56点，总成交金额30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6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92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青岛啤酒股份68.7升2毫，阿里巴巴122.6跌8毫，腾讯控股472蚊跌6毫，美团249蚊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7.84系升2.6毫，建设银行5.3跌3仙，新上市嘅海来英系报373.6，友邦保险82.25跌6.5毫，快手87蚊升1.25毫，华润电力25.8升1.0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9，英镑10.32，瑞士法郎8.448，澳元5.579，加元6.14，新西兰元5.304，欧元8.812。每百日元对港元6.8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577点，跌148点。港金报16,52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54美元，卖出1,779.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嘅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啦，近住童真工业大厦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葵芳村噶，就系葵涌嘅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童真工业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葵芳村。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一大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嘅意外清理好，咁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屈地街，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西咸道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国士道。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一段行车缓慢。咁土瓜湾嘅码头涌道有水管急收啦，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慢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仍然系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工业学校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尽力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宋运辉话要开会，所以加班。程开颜于是就带埋范宋去到厂入边揾佢，但系同事就话根本冇会要开，咁宋运辉去咗边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18/22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生日快乐！ 二台生日快乐！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日快乐！ 我是 Max， 好久的。 RDHK2 生日快乐！我们的多个大家 Happy birthday to Radio 2！ 神光第一线， 梁荣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祝二台生日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龙虎榜伴奏精选，嚟哥哥借个膊头你 挨啊！ You gotta lean on me， 我大哥老大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它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志在是活着意义。绷紧神衣，为放任上路，令你受伤亦了事。 他们有梦，所以更加明白追梦的过程总是跌跌碰碰，有很多挑战。要坚持，但也有想放弃软弱的时候。Pixel 这首作品就是想给其他追梦者知道，大家可以互相依靠。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Pixel Just Lean on M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喂，早晨啊，我是梁继章，不知道今天心情已经放假咁样 了， 真的 好兴奋啊， 好兴奋啊。 早晨早晨， 你哪位啊？ 你都冇介紹你自己啦，你唔記得介紹自己？你冇 冇咩？ 冇 哦， 一人少一人少句啦， 都可以講得。我梁繼章， 係大家好，唔係係咩？你冇 有啊？ 我哋 refine 早晨啊，今日好似放假，我梁繼章啊， 哦咁樣嘅， 好， 係我係李歌星。 星期五，五郎八卦棍又出動，除妖去魔。我今日誓要將啲。妖魔外道赶走晒， 边个妖魔？ 你有啲乜嘢？你可唔可以背好啲啊？ 边个妖魔外道啊？你有冇讲清楚啲 噶？ 边个咁得人妖同埋咁多魔啊？黐线你都系啊！黐 嗱嗱嗱， 自己就系同人哋撩起啲 嗱咁样，你 出嚟啊！你 呢个世界上真系有鬼嘅，有一种叫忽忽鬼。嗰啲咧，即系咧，好飘忽嗰啲啊！ 日日都见啦， 好飘忽嗰啲。我哋面前咧，可能会就有一只。我冇话你吓， 我唔理你哋今日两个。 身边总会有两只嘅。 星星马骝之外，呢个家族仲有一种叫忽忽。 我知啊， 佢死咗之后咧，嗰啲叫忽忽鬼，知唔知啊？咁咧就唔知点解咧就。 冇啊，佢喺个 family 里面嘅话，好接近人类嘅，冇错，小心啲啊，系咪？佢好似个人咁样，但系其实佢系 忽忽。同埋佢块面好长啦，同埋个鼻好似蕉咁。 其实咁系龟定系忽忽咧？定系马？ O.K. 系人嘅马定马嘅人咧？ 好啦，大家应该好期待啊吓，因为我哋会有一个即系全新嘅环节嘅，就系叫做 即点即射， 星星 星 S I N G。 你抬头已无话，你抱我吻上我嘴巴，若似你吻向他，我暗中想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编织梦话，半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事，愿望吧，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 廿二度几分啊，相对湿度64%。今日星期五嘅早上10:14，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未来数天天晴干燥，好啦，我哋由草蜢一跳跳到去。 法文版的半点神。文哥嗰个咩嘅咧？佢就嗰块佢有只码头人啊，成日叫佢揾唱片都揾唔到嘅，同埋咧个肚腩好大嘅呢个码头人。 放松，放松。 半点心中法版本。 半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交给他。 为你而 mix 啊！今日呢个版本来自法国嘅呢个女歌星 Patricia。亦都有呢个香港嘅草蜢半点心，阿罗里昂半点心。 错过爱要潇洒，错爱了会头吧。到这晚却说半点心，仍然求能留下。你我之间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编织梦幻。半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交给他。 真心嘅衷心咧，多谢大家咧喺呢个网上留言啦，支持我哋啦，咁样样。我记得有个听众咧，嗱，我而家突然间我唔记得佢咩名啦。总之咧，佢就话咧，佢本来佢喺外国听嘅，听重温嘅。咁佢嗰日咧，佢本来听重温咧嘅时候，佢同阿 Sarah 一样啦，佢有个兴趣玩陶瓷啊。佢本来咧想拉一个嗰啲叫做十二寸嘅花樽，一路笑一路拉一路笑啦。最后佢放弃唔拉啦，咁样。 唔系可以噶，如果系咁，会变成一个白字咯，即系个白字，有呢粒嗰啲。 咁所以咧就影响好多人嘅生活就。不好意思哈，另外呢一位做 NG 咧，佢 send 咗个 message 嚟，佢话我觉得小强真系个情操好高嘅人啊，佢又唔计较，我觉得你有时咧太离谱啦，你讲咩咧佢就哈哈哈咁样样，其实我哋讲咩佢都哈哈哈嘅。 可以点啊？你话 系啊？佢话佢真系冇嬲啊，佢真系好豁达咁样样，咁你应该多谢呢位朱小姐 啊。 阿芝芝， 你可以点啊？你话 我冇嘢可以点？芝芝可唔可以录个病声带俾我？ 点样、啊？ 我一定要等。 等 我 豬豬嘅聲帶，哦，使咩啊？文字鼓勵都做唔夠， 我中意聽聲啊，點啫？佢又唔係講俾你聽，關你咩事啫？ 好啦，咁總之今日咧嘅內容咧有相當大嘅幅度嘅改變啦。首先咧，今日咧我哋多謝一位好朋友啦，女常啦。 偶像啊， 冇错， 最崇拜嘅人啦。 咁今日咧一齐嚟参加我哋嘅，你又知唔知？你又知唔知？你由今日礼拜开始咧，系会一分为二啊，即系话一个就系我哋问，一个咧就由个嘉宾问翻啲商业嘅问题。 嘉宾篇，今日咧我哋会有阿雷 Sir 咁啊，梗系同运动有关啦。 系啊，但系如果我问阿雷 Sir， 雷 Sir 唔识咧，佢会唔会发脾气走咧？ 我可能会咯， 可能 佢见 到 你， 佢因为见到你 系啊，见到你好，你向你学习系咪？日俾我哋咁踩嘅话，你都唔走啦，系咪？真系惨嗬。 咁剃发都唔扎， 以为已经去尽咗啦。 喂，其实、 其实我哋两个喺度做紧咁多嘢， 佢好似香口胶啊，照嚟照去都黐住啲牙嘅，点解嗬？系咁咬，系咁咬，仲黐住。 我哋系咁嚼都冇味噶啦， 啊又吐唔到出嚟， 冇味啦。 咁掹住你条脷，唔好吐啦，唔好吐啦咁样。 咁黐住啲牙，真系麻鬼。 条脷啊， 咩啊？ 讲个律师信咧。 我哋两个讲嘢啫嘛，关你咩事？ 系我哋讲嘢啲时候，你干涉。 系啊， 你个律师信。 fans 同你讲嗰啲咩鼓励嘅说话都系咩啫嘛？又唔关我事系咪？ 系啊， 唔关我事咪唔关我事。 点啊？ 我哋两个啲嘢都唔关 你 事。 你个律师信俾咗阿乌龟速递嗰个老细未啊？佢收完之后可能仲要两年先至处理喎。 年头就到 了，两年后先处理，个出印两年后先。 所以我决定寄挂号，乌龟真系要挂号， 系急件添啊，仲要。 好啦，咁啊要知道今日即点即升有啲咩歌听 咧？正啊， 我哋可唔可以讲下？ 佢话好，你 讲 先。 我哋有讲唔讲啊？ 除得你。 嗱咁嘅，因为咧我哋有四个人啦，咁其实我哋可以分组，好唔好啊？ 好。 系啦，分组嘅就 即系 两个人一组啦。 阿腾，欣欣， 欣欣就系我哋嘅 producer。咁其实因为佢好犀利啦，原来是咁的啊，咪话嗰啲即系。 上次唱三人行都知道嗰啲歌喉非常了得。 系啊，仲有支吉他。都好劲，但今日咧收埋支吉他先，咁就我哋就我同阿欣欣咧就会组成一组嘅，咁我哋就会唱一首合唱歌曲。 我哋变咗， 你哋两个，你哋两个组，你哋两个组， 盲盒低能二人组， 好正啊！我哋呢个组合， 盲盒低能二人组， 正啊！ 我唔系好想同你， 平均年龄几多？ 三百，系一个三百，加埋六百， 唔系应该零啊？你四舍五入啊嘛，未到五百又变咗零。 不过咁，因为咧。有个听众啊，系咪又欣欣啊？ 系啊，欣欣啊， 又系叫欣欣嘅女仔嚟嘅，我估啊，从个名 我都估系。 佢咧好心机，不过马老师咧重新写咗嗰只《清风嘟嘟》歌啊， 唔系 喎，系啊， 佢成只歌里边加适当时候加咗嘟嘟落去， 系真系加得好，我已经练咗三次。 咁所以咧，阿马老师 照翻佢嗰啲歌词唱， 嗯， 系啊， 我 都几认真 落去，睇睇睇。 阿欣欣佢已经用你嘅歌词咧编出嚟咧， 做埋功课 嘅，系会唱呢个叫嘟嘟强嘅，系啦， 系啊。 系 啊，头先我咪讲呢样嘢咯， 系啊， 我头先咪讲呢样嘢， 我练咗三次， 你上下我哋嘅开心快乐人都睇下啦。嗱、 啊， 好啦，咁而至于我咧，因为我以前咧唱过一首咧叫《强哥真系威》， 系 咁今日咧我改咗歌词咧，咪啲人都唔知有呢个歌，系、 啊、 我改佢改我改咗歌词咧。不过咁阿强哥啊，呢位强哥，我嗰个强哥咧唔系唱你， 梗系唔系唱我啦， 你千祈唔好凭票入座咧话我唱你， 我 冇， 你点会唱我？ 我点会？你我好朋友系咪？ 是 我唱猪唱猫唱狗我都唔唱你啦，系咪先？ 咁惨啊！ 系啊，所以咧我里边嘅歌词绝对唔系唱你， 我保证 一滴都冇， 你保证系 一啲唔系有少少咧，我唔可以话完全， 完全谂唔到， 啲有少少 冇谂过， 冇咗 事 咧，所以我 就系 唱咧，你唔好介意， 唔会 no problem 啦。 好，喂，其实讲起唱歌咧，嗱，我头先咪后都讲啦 ，Sarah 咧，佢跟住真系好似手到拿， 佢天生嘅。 佢 我覺得係啊！ 佢打喊路都有音樂咁嘅， 係啊！ 佢打喊路都有節奏嘅， 係啊！ 我哋呢啲真係完全即係五音不全， 唔好咁講， 失敗啊！ 所以我就好擔心。 嗱， 點解佢會有呢個咁嘅説話咧？就因為其實我就話：哇，使唔使咁啊？你哋兩個為咗我哋今日新嘅一個環節嘅，就係即係即結即升嘅話，你哋兩個仔練歌， 係啊， 填歌詞， 你估你鬧得我少咩 ？OK 嘅嗰啲咁嘅音樂，哇！你使唔使咁認真啊？我話冇啊，我哋同阿欣欣两个其实只不过是播住嗰个底，跟住我哋就喺上面嗰度即系唱嘅啫。佢唔弹啊，我都话今日收起佢张吉他。 你哋唱加班啊嘛？ 咁系，我哋今日情侣档， 系咩？ 所以大家一阵间咧就俾啲支持。 向荣档， 同埋请大家咧本住呢一个叫做锄强扶弱，因为我哋在座咧有呢个盲盒超能超低能组咧，咁希望都帮下我哋， 俾啲星星我哋， 俾啲星星我哋。 我而家盲盒超能组嘅，我觉得几好，盲盒超能组。 超低能 咗，我哋就系欣欣向荣组，希望大家投我哋一票。 好， 咁啊，阿 Sarah， 其实你几时开始发现自己即系对唱歌系有一啲 talent 嘅咧？ 唔系我发现，系我啲幼稚园嘅老师发现。 咁犀利， 因为我同大家讲，真系幼稚园老师发现，因为点解咧？嗰阵时候咧系有人凑放学噶嘛。幼稚园嘅时候，我就系成日咧唔知点解佢哋会安排嘅就系唱游堂咧，总系会喺最尾放学之前嘅。咁所以咧就喺唱游堂嘅时候，我成日咧都因为要企喺度做呢一个嘅表演咧，所以咧系凑我放学嘅。 嘅家姐又好或者咩好，佢哋會好嬲嘅，因為要等你啊，係、等你出嚟咁、所以佢就佢話俾我知嘅就話，其實嗰陣時候已經成日要留堂嘅就係唱歌俾人聽咯， 就係、是、唱歌哇， 同埋細細個嘅時候咧，我哋都試過因為咁樣俾人打嘅。 點解啊？ 點解啊？係 因為 唱歌俾人打， 係啊。 馬舒雄，今日你可能都有呢個遭遇。 係啊， 我集住反彈。 佢係難聽俾人打啫，係啊，我係表演欲太大俾人打。點解咧？就係、是、因為我嗰陣時候屋企咧就係、是、開鋪頭嘅，咁、因為開鋪頭嘅話咧，你隔離一定有一啲即係同年紀嘅人嘅，咁我就成日都去嗰間冰室嗰度，就企上人哋張台嗰度咧，就 企上張台啊， 係啊，扮姚松蓉戰天不歸家，我嗰陣時聽呢啲歌嘅， 噔噔噔噔噔， 係啦，咁跟住試過咧就係即係總之係應該要翻屋企嘅時候咧，我死都唔肯翻。 但係人哋食緊飯，你都企上人哋張台度， 踩住人哋粟米有得飯， 我又識得呢啲咁樣嘅嘢，係啦，我冇做呢啲咁嘅事，但只不過係即係我應該翻屋企嘅時候，我唔翻。叫咗幾次我都唔翻， 於是俾阿媽打。 咁跟住咧就唔係阿媽嘅，總之嘅就係有人教訓我啦，咁樣啦，咁啊就扯翻屋企。 我有一次咧， 唔 覺意咧喺唔係專登偷睇嘅，不過阿若若有一次將佢 B B 細個嘅時候張相咧擺咗喺佢嗰個 WhatsApp 個頭像，你記唔記得？ 我仲問，好短啊嘛， 呢個邊個嚟㗎？因為完全唔知佢距離嘅喎， 唔 似馮寶寶嗰啲碌， 唔似似啊？你覺得似啊？馮寶寶 唔似，但係我就話嗰張相其實係似我㗎， 係啊，係咪？ 你知唔知嗰張相其實都有來由？有一個故事㗎，就 係、 是、其實咧，我自己剪頭髮啦， 自己剪 啊！你講過， 前面嗰度嘅就係自己剪剪，你咪剪到上， 係啊， 崩曬轉嗰度啊！我係自己剪剪完之後嘅話咧，全部人都喺度笑，就搞做乜嘢啊？剪到好似狗牙咁樣咯，跟住我就唯有我家姐嘅就捉住我，就剪剪齊佢咯。 咁啊，仲高， 咁變得好高咯，個額就好大咯，好似你咁樣啊！ 一腳。 嗱、呢一下真系唔得，真快， 踢中心口， 之前全部都 得，再嚟个。 到底呢张相有冇机会我哋睇到咧？嗬， 有，你哋想睇嘅话，好啊，起码我谂俾1000个 like 啊。 Tell me 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宣布同台北断绝外交关系，并表示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是36年以来再次同台北断交。央视报道，北京同尼加拉瓜的政府代表在天津举行会谈，恢复外交关系。在北京，外交部说中国和尼加拉瓜签署公布，互相承认并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是历史和法理事实，亦都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中方高度赞赏尼加拉瓜政府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是顺应大势、合乎民心的正确抉择。台北当局的外事部门发表声明，对尼加拉瓜的决定表示痛心和遗憾，并决定即日起终止和尼加拉瓜的外交关系，停止双边合作和援助计划，撤走使馆和技术人员。市民昨日起进入食肆和表列处所等要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指定群组人士可获豁免，以填表代替。稻苗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说，食肆整体运作大致畅顺，部分的餐厅表示生意下跌，但亦都有食肆说生意增加，相信整体没有因为新安排受到太大的影响。黄杰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业界反映有看落5至65岁的客人要求填纸仔被职员拒绝，双方争拗。对于 B 类食肆的营业时间可以延长一个钟头，他相信对业界有帮助，大约可以做多一转的生意。另外，四间非政府机构获授权向无家者发出证明书，准以填表代替使用安心出行，包括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社协的社区组织干事薛锦平在同一个节目说，昨天有十几人求助，申请情况暂时未算很踊跃。南韩过去一日新增70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三日超过7000宗，总感染人数是突破50万。当地再多53人死于疫情，重症患者有852人。韩联社报道，总理金富谦公布将接种加强剂的相隔时间缩短至3个月，以加紧推进疫苗接种工作。他说，南韩连续三日超过7000宗病例，医疗体系不胜重负，将会向非首都圈地区的医院下达行政命令，争取是增加1700多张新冠疫情专用病床。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58点，跌96点，总成交金额43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6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8点，跌38点。 部分活跃港股继续做价，星岛啤酒股份69.35升8.5，阿里巴巴122.2跌1.2，腾讯控股471.6跌1蚊，美团248.4升1.4，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1毫，快手88.2升2.45，盈富基金24.3跌8仙。建设银行5.29跌4仙，新上市的海莱英是报371元，华润电力25.05是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3.5，瑞士法郎0.924，加元1.27，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609，跌115，港金报16,520，跌9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78.99美元，卖出1,77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葵涌嘅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同真工业大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昌荣路去梨木树近住同真工业大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喺土瓜湾嘅码头涌道有水管急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嘅慢线啦，仲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多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呢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各市道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骏景园，象鼻山路去翻全景围近住全锦交汇处呢一段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吕明才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8-9，恬淡情怀。 刘善仪、 邓慧思、 周美欣、 潘芳芳、 余建明，经典外语金曲， 陪你度过每个晚上。 近排网上面成日都会出现一啲有关于礼仪礼貌嘅网上热闹短片，讲到靓，内在美都好紧要噶。咁所以 今个礼拜有我 Desmond 苏仲辉同大家分享一啲礼仪嘅资讯，记得听啦。 约定你星期六晏昼4-5，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理礼。 你嘅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手快活人。 好啦，咁不如翻咗呢个即点即升嘅最亮丽大奖先啦。 咁快？ 因为有人话佢一定攞到嘛。咁为咗鼓励佢，我哋咪颁咗先啦。你求其，你攞张纸接个三角形怼俾佢，咪话呢个写住最 卑啊， 最亮丽大奖咯。 最亮丽大奖， 我话我 凭咩啊？ 凭我嘅。 我就是你啊，那个哦， 你嚟噶，原来那个， 原来你嚟噶， 唔好意思啊，我见到有人写住话我一定攞最亮丽的，哦，原来那个是你嚟嘅， 哦，你嚟嘅， 系我啊，咁点啫？ 冇啊，咁你咪认咯， 鼓励自己， 颁俾你啦，最亮丽大奖嚟一支原子笔， 好奇怪系咯，我只系觉得，都未比赛就已经可以， 不如讲翻啦，阿小葵，你细个嘅时候咧，都其实一个唱歌能手嚟嘅，系咪？ 系啊， 嗱，我其实真系五音不全嘅，但唔知点解去到Form One就俾個班主任 八音不全， 係啊，應該係 應該乜音都唔全， 冇音係全。 我找到我入 choir， 可能我先未转声。 他不是叫你 choir 咁啊？ 系 choir 啊，系嘛？喊惊啊！ 喊包，喊包过嚟。呢一团系喊包，唔系真系唱嗰啲 choir， 因为佢教音乐嘅，但我唔知点解，但我入咗去咧， 我话俾你点解啊？一队 choir 咧。一段 choir 咧系应该有好似你啦，有啲 five foot 人，有 five foot 人啦，有 six foot 人啦咁样，佢真系睇落好睇啊，视觉上。其实你唱唔唱唔重要，但系佢睇落即系要碰翻嗰个型出嚟。 今日我又不能苟同。 嗱，去到嗰、那个 你讲呢啲说话，我又不能苟同。 嗰个 choir 咧，我体验咗 点啊？ 体验咗一句， 即系你讲出个 成语， 系 叫做滥竽充数。 即系你抹一抹个口。 滥竽充数，佢叫你唔好出声啊？ 唔系，我自己喺度里面好似滥竽充数。 冇可能噶， 唱啲 classic 歌啊，定系咩啊？ 你唱 旧歌啊？ 唱嗰啲 仲记唔记得？ 你系唔系噶？冇可能， 我真系 唔记得啦， 记得咗啦， 冇可能 唔知噶。 艺术歌曲咯， 吓， 艺术歌曲咯， 系类似啦， 又或者系嗰啲就系唔同地方嘅民歌咯， 系啊， 我哋嗰阵唱 高音嗰啲嚟噶。 阿公一架吉他，咩？ 天黑黑嚟噶嘛？即系阿孙燕姿嗰只啊嘛？ 冇错 ，good 啊 good，good 只字咩空了歌，一日起啦真假滋味。 最靓丽大奖啦，系咪？ 嗱，我就真系唱 choir 啦。你竟然自己唱 choir， 佢自己唱咩歌都唔知， 我真 系 唔记得咗啦。唔需要怀疑， 唔紧要啦， 系 啊。咁诶，但系嗰时 O 唔 OK 啊？可唔可以 some and enjoy 嗰时啊？ 我都开心噶，我净系识喺度每朝妈咪咪摸摸咯，开声咯。 我哋觉得嗰阵 开完声你走得， 特别开心噶， 开完声个高个走得啦。 但系点解会揾你入去？因为冇可能。 我真系唔知啊，我唱高音嘅，我记得啦。 仲唱高 音， 系你可能。 但你把声好低， 你把声咁样。 嗰时我 未发育， 未发育啊嘛， 未 变 声， 未 变 声 就鸡仔声， 系啊鸡仔声啦。但好快被人趕走咗啦。 強雞聲強嗰陣時， 係啊。 咁啊 ，Michael 咧 ，Michael 咧， 我其實我第一我冇參過 choir 啦，同埋我從來都係對自己嘅歌所謂歌喉咧唱歌係冇信心，所以呢一方面呢一方面咧係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其實我心態上同你差唔多嘅啫。 唔係， 我把口好似好硬，我感覺同你差唔多。 佢唱三人行，我幾好聽啊！ 麻麻地啦，我听翻我呢个都难听，我自己 啊， 我自己， 唔系自己对自己嘅要求系比较高嘅，系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唱歌唔好听噶， 唔系啊嘛， 唔系我真心觉得我自己唱歌系唔好听，你话相比之下，边啲唱歌系好听啊？罗 文 章唱歌咪好听咯，系咪？黎瑞恩唱歌咪好听咯，即系嗰啲真系靓声嚟嘅，杜文慧咪好听咯，嗰啲系发烧碟要有嘅一啲咁嘅 quality， 佢哋能够唱到嘅话咧，你系可以。 唔系你唔觉得佢哋唱歌好似毫不费力咁嘅？ 系冇错啦 ，effortless， 完全 唔需要用力嘅，咁呢啲唱歌就叻。 同埋我觉得佢哋好似听一次就识唱， 同埋系浑然天成嘅。即系你觉得系同埋嗰啲乐器嘅话，佢自己嘅歌喉就系一个乐器， 冇错。 咁嗰啲咧 就真 系好听， 练到嘅呢啲。 我唔知你练。 你试下今日开始练咯。 系啊， 系啊，168你又练得咁好，系咪？你买完波鞋又跑步跑得咁成功，咁你应该练歌喉都掂嘅。 嗰阵时候我哋又夹个 band 嘅话，佢又我大家都去练噶， 系 咪？最后尾嘅时候又系啦。 佢弹嗰 个 鼻屎啊嘛， 系啊，嗰 个 鼻屎基本上就系 鼻屎琴 咯，咪就系咯，俾人哋就掹咗咯。 静鸡掹咗佢嘅插苏，跟住我演出就好成功啦。 系啊，佢今日先知啊。 冇 错，系啊，咁样咯。 我哋算唔算踩你啊？唔算， 系 咯，事实嚟 嘅。佢今日唱歌唱成咁样，又话佢自己系 choir， 所以其实我真系觉得咧，简直就系苟且。你讲啊，你明唔明啊？系啊，鬼扯王啊！ 咁更加要听今日佢嘅演出，嘚嘚歌吓。 冇错， 非常期待啊！ 冇错，好，翻嚟我哋将个麦交俾 Sarah。 me free. Of all the years I ever knew, those finer ones I spent with you, I would give everything I own, give up my life, my heart, my own. 老妹妹周记正能量，近来香港的天气气温是徘徊在早上的十几度至到下午的二十几度之间，虽然气温的温差很大，一早起身翻工的时候着衫可以稍微着得多一点，但是一收工翻屋企的时候就会觉得热了。下午的时间如果没什么特别事，我都会想去行下山散个步，然后就在黄昏的时间回家写个稿煮个饭，吃完之后就会看一阵电视或者看下书，跟住就睡了。生活好舒服好惬意啊。如是者，我某日的下午到附近的郊野的公园行山，沿途一个人都没有。由于出发的时候已经不早，行入山中的时间我都没有撞到一个人。我有个习惯，就是听着音乐行山。 突然之间随机播放一首歌，心里面突然间有种不安，立即唔听音乐，加快脚步落山，越谂就越惊，越跑就越快。我以极速咁样翻屋企，其实到五点零六点钟个天已经开始黑啦，直至到翻到村口有人嘅地方，我先至放心落嚟。以后都唔再敢一个人喺黄昏开始擅自行山。类似咁嘅经验，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大家因为疫情而冇得去旅行，只可以周围揾地方去。行山亦都成为咗周末周日大家嘅好去处。人太多又似乎会扼杀咗同埋破坏咗亲近大自然嘅气氛。但当整座山只系得你一个人，又会令人有无限嘅想象空间。我有听过有个咁嘅讲法，系一位好喜欢行山、跑山，以至于参加毅行者、行长途山嘅朋友讲嘅。佢话中意呢一项活动嘅人，必定系好人，光明正大，以至心无邪念嘅。你可以放心同佢做朋友。原因是当一个人独自在荒郊野岭，还要是夜晚黑的时间，其实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出现的。如果你不够把持，又或者你做得太多亏心事，心念不够得明净，很容易会胡思乱想，自己吓自己。再者，多运动的人一般都是阳光和有活力的，很少是阴沉和悲观的，所以亦都比较没那么容易被一些负能量所影响。正一点呢，就是说这一点我亦都好同意，因为我有一班热爱运动的朋友，在他们的身边都能够感受到一份的活力和积极。谈话之间他们很少会讲一些负面的说话，亦都相对比较刻苦耐劳，跟他们一起又会特别开心。至于讲到负能量，我亦都曾经有一位朋友的经历令到我非常深刻。他一向是比较迷信一些，譬如说是心灵啊、能量啊，一些形而上的一些东西。他会经常学这样学那样，屋企亦都摆到满天神佛，好神心，每逢有些什么的诞啊，又或者有些什么，他就会去求神拜佛的了。有些什么事就会四围去求神问卜，无时安宁。睇流年啦，算八字啦，有啲乜嘢唔妥，佢就会打电话问师傅，将师傅嘅说话信到十足，几乎已经失去咗自己嘅判断啦。我可以理解嘅，当人有迷失嘅时候，都会容易轻信一啲自称有预言能力嘅人嘅说话。若果情形因为咁样而有改善，都算好噃。可惜嘅系，只觉得佢一直迷失喺一个唔安宁嘅空间，成日担心，成日疑神疑鬼。我仲试过有一次同佢去旅行嘅时候住酒店，佢就要摆啲咩灵符啊、烧香啊，要去洁净呢个空间啊等等一大堆嘢，但系夜晚都系唔敢自己一个人瞓觉。我觉得佢好可怜啊！同佢一齐嘅时候系完全感受唔到轻松嘅，甚至乎会有一种讲唔出嘅压力，令到你唔多想亲近，有时甚至会想避开佢。呢一啲我形容为负能量，唔敢太多招惹佢。因为同佢一齐，你真系觉得好唔舒服咯。我明白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太多冇办法解释嘅现象。我既不能否定，同时亦都提醒自己不可以太迷信，要保持一份尊敬同埋谦卑嘅心，乐观豁达，时刻保持快乐。做人光明磊落，为自己注入多啲嘅正气同正念，做一个真正嘅快活人。希望有一日我终于能够做到嘅，就系生平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我谂以后我再去行山，只要唔好俾呢个随机点播以下呢一首嘅歌曲，希望个情形会有所改善啦。 再见，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因为我真的专程来同你道别的。你不讲嘢，只是听我讲嘢。那阵时个世界很安静，没现在那么吵。 衬得我特别滋咋，特别开心。我记得同你睇日落，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中意听你咁样同我讲嘢，以后再冇人咁样同我讲嘢，因为你话俾我知你要走。忽然间经过咗好多年，我再冇睇过日落。你同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那些地方通通留在我心里面，我不会说我老了，我只是会说我在这里太久，时间久了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地将过去淡忘，又会看着些东西无声无息咁样消失。我点解要走？我先两日唔知谂紧乜嘢，无端端走咗去睇日落，那个日落就同我记得陪住你睇嗰个样一样。不过就算我点样装出若无其事，我都冇办法唔承认我失去的嘢实在太多了。 珍惜你知还可一见，搭成了灰沾污了爱你，终生那年泪开飞溅，浪漫搁浅 走了。如果你记得翻我是边个，我知道你一定会好唔舍得我，仲会好挂住我。再见。 琴姐留俾我哋呢只歌咧，真系嗰种嘅哀愁啊，无奈啊， 经典啊， 真系好 好听，系咪？ 好好听。 但系当你自己一个喺个山嗰度，乜嘢人都冇， 个天 黑， 突然间再见，我吓一跳啫。其实唔系话只歌有啲咩嘢。 我有一次咧行山咧，又系咁啊，行到黄昏啦，开始嗱喺山里边咧，你讲乜阴，即系黑啲， 特别黑嘅，系啊， 因为啲树高咧遮咗嗰啲光咧， 同埋你突然间好好冻嘅，你有冇咁样？ 系啦， 就算冇太阳， 未系好夜咧，你都觉得。好像已经黑掹掹咁噶啦， 咁咧有啲风声嘅树叶嗰啲沙沙声， 因为黄昏啊嘛，咁咧就冇咩人行，我已经叫同屋企一齐行噶啦，但我仲系有嗰种咧好孤独嘅感觉，我耐唔耐就会望下后边，我成日觉得好似有啲脚步咧，嗰啲跟住我啲声， 冇错， 你觉唔觉得咁噶？ 有，我咪就系咁样嘅感觉咧，你完全明白我讲乜嘢，我仲要自己一个人，我仲一路喺度听紧歌， 你成日觉得有脚步声喺后边， 系嘅，我系成日都会望后边嘅， 系啊，我成日 我又会自己吓自己， 因为同埋嗰啲路咧弯弯曲曲， 系啊， 你睇唔透啊。如果你一条直路，你一望个心就好安啦。 冇错， 但系弯弯曲曲，你成日沿住一个弯后边咧，有个 你转咗个弯之后，嗰个人企喺前边啦。你有冇谂过呢样嘢？ 梗系有啦， 系咪？ 你一讲嗰啲蒙古啲动物， 有一个人企喺度冇问题啊，有半个人你就。 同埋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话，我唔知点解嗰一下咧，我成日行咧，其实系晏昼嚟添嘅，但系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咧，佢飘咗有一嚿云喺上边咧， 遮咗啲太阳。 冇错，你系咪突然之间好光？突然之间你就轰一声。即刻冇曬啲光，你好驚啊！即刻自己又嚇自己，咁跟住之後我自己我已經咩咧？成日不停咁望後邊咯。咁同埋嘅就係、 我又不停望後邊。 係啦，你望後邊嘅話，其實有兩樣嘢嚟嘅。第一嘅就係話，你都會驚你自己阻住人，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嘅步幅都 不同。我唔係驚一樣嘢，我唔覺得我會阻到人。大佬，我成條牙籤咁瘦，我唔覺得我係真係驚啊！ 我驚㗎， 我純粹。 使惊咋？ 我就系不停咁样望后边。 其实我惊两样嘢， 我硬系觉得后边好似有啲嘢咁咯。 一系鬼，二系贼。 啊哈！ 因为 我山都有嘅，系啦，但系而家比较少啦。嗰阵时候都唔系好想自己一个人去，佢哋话因为有山贼嘅。 系啊， 系啊。 总之行山就尽量唔好一个人啦。即系安全咧，都系一个挂念嚟嘅。 我知噶，但系系咯，不过我唔同首歌冇关系，即系其实可能有时我真会觉得会系咁咯。但我有个朋友真系咁同我讲，佢就话：如果你要行夜山，你要跑山，你点唔可以自己一个人呢？所以咧，多数如果系话呢啲咁样嘅，你哋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咧？ 同意。 即系如果你话系跑山运动嘅，佢哋系要自己成日都要跑山或者系行山，自己一个人嗰啲人咧，全部都系好人嚟嘅。 系啊， 你可以绝对放心同呢一啲人做朋友。 点解啊？ 因为头先我咪就里面度讲咯。佢有陽光，佢有正念，所以佢自己喺啲荒山野嶺。 問下女 常 先，睇下女常有冇夜晚去跑山先。 我又係成日跑山嘅。 你同呢啲咁嘅人， 你跑咩山啊？咩話火山啊？系咪夜晚啲火山咧？ 唉，真系 好嘢， 嘥我哋时间。 马小强好嘢，我系你个 fans。马小强，我哋支持你。马 小 强， 我 哋 支 持你。 唔住。 咁一阵间睇你唱。 阵间我用我真功夫打败你哋。 好，多谢多谢吓。OK， 好啦，十一点钟先听呢个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简单消息翻嚟就你又知唔知？今日我哋嘉宾系吕 Sir 一齐参与。 中国同俄罗斯未获邀请，台湾地区亦都在名单上。中国外交部批评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无关国际公义，而是服务美国私利；无关全球民主，而是维护美国霸权。批评美国打着民主旗号进行政治操弄，即是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英国卫生部门公布，英国新增249宗 Omicron 新变种病毒确诊个案，差不多是之前一日的一倍，累计817宗。卫生大臣贾惠德估计，到今个月底感染 Omicron 的病例可能超过100万宗。另外，爱尔兰再发现 Omicron 感染病例，至今发现6宗个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22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52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6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5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青岛啤酒股份69.4升9毫，阿里巴巴122.4跌1蚊，腾讯控股469.6跌3蚊，美团245.6跌1.4，恒生中国企业87.5毫六跌2仙，盈富基金24.2毫8跌1毫，快手88.3升2.5毫半，建设银行5.34升1仙，新上市嘅海莱英系报371.2，比亚迪股份287.8跌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9，英镑10.317，瑞士法郎8.442，澳元5.579，加元6.14，新西兰元5.306，欧元8.812。每百日元对港元6.8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54。日经平均指数报18,609点，跌115点。港金报16,520蚊，跌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8.28美元，卖出1,77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炮台山道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北景街。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龙尾就在象山村。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另外土瓜湾的码头冲道有水管急收，码头冲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的慢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仍然都是要改道行驶。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家十四五政策下，掌握机遇，发展未来。 每个星期为你访问企业调查。今个星期请嚟香港纺织商会会长朱立夫同香港玩具厂商会常务副会长张以薇同大家讲下玩具业同制衣业嘅新发展。 主持李灿荣，企划未来，逢星期六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六点三十五分，南华 U 十六对佳联元朗 U 十六。今晚八点三十七分，南华 U 十八对佳联元朗 U 十八，港台电视三十二现场直播。 二零二一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喺十二月十九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七十岁长者、残疾人士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唔使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名人版？好啦，今日礼拜开始咧，我哋你又知唔知咧？加入一位名人嘉宾嘅，佢就系 香港教育大行健康与健啊，你教育啊，隔篱个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嘅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 啊，雷博士， 好开心啊！ 细路仔唔识世界，又怪莫怪吓。觉得系冇咁顺畅，因为你个名字太大啊。 唔系，因为我成日改广 东。喂，你又话名人，我系即系你明明嗰个名啊？ 系啊，都系。 都系。 冇错，你明唔明啊？你又知唔知？ 风骚嘅听众咁多年啦，都明噶。 嗯，知道知道知道。嗱，我哋呢、這个你又知唔知咧？就唔系就咁啊，搵阿女 Sir 嗰个体育嘢，我上次讲咗噶啦。 系啊。 而系参与我哋你又知唔知呢一个环节？ 冇错。 头嗰半小时咧，用翻我哋固有嗰个 format， 就系我哋自己，我哋会问问题。 佢第一个参赛。 第二个半小时咧，就麻烦女常问我哋嘢啦， 冇错啦。当然见到阿女常嚟嘅话，就梗系讲关于健康啊，同埋健康同体育嘅嘢啦，系嘛？ 咁啊，大家都要健康嘅身体。 冇错嘅。 先问一问嘅就系阿女常，你会觉得嘅点样先系为一个快活人啊？ 快活人就应该有健康四宝啦。健康四宝系咩咧？就恒常运动、均衡饮食、充足睡眠同埋好嘅压力处理。 唔系粥粉面饭咩？ 广东四大 饭系其中均衡饮食其中里边一范畴。 好嘢， 咁都兜到。 嗱，听住我哋风骚嘅节目嘅朋友咧，就系一个良好嘅压力嘅处理，系咪？因为听住节目都已经释放晒有咩唔开心嘅情绪啦，开心愉快咧都系影响我哋个压力嘅荷尔蒙嘅，对于我哋身体嘅即系呢个荷尔蒙系统咧有个负面嘅影响，所以真系要听住风骚嘅， 即系开心啲吓。多谢阿女 Sir 吓。好啦，嗱，我哋马上进入我哋嘅。 嘅，你又知唔知道第一回合 汪 汪吓？不如我嚟问先啦。 好，啲音乐战下底嘅。 好嚟， 好嚟啦，亮博士。 你又知唔知道今日第一条问题关于动物界？动物界里面有一种动物叫做河马。河马嘅乜嘢呢？嗱，河马咧经常浸喺水里边啦。阿女士咧已经临准查，唔想上网查吓。 好啊，收咗佢个手机啦。 OK， 好。嗱，河马咩咧？就是、河马经常咧，你会发觉咧，睇啲动物片咧，佢有一种咧，好似红色血咁样嘅液体喺个身度流嘅。点解咧？同埋咩嚟嘅咧？四个答案。第一，因为河马中国食一种红色嘅植物 red spruce， 消化之后排出嘅汗液就会红色噶啦。第二，因为佢皮肤有一种分泌啊，浸喺河流加埋啲河水沟埋咧，呢一种分泌就会混成红色。第三，因为河马嘅外部皮肤好干燥，表层嘅毛咧好细啊，血管好易有少少轻微破裂，太阳暴晒之后就会有少少血流渗咗出嚟啦。第四个答案，呢一种系河马特有嘅汗吓，用途咧好似我哋嗰啲 suntan lotion 一样，保护佢唔俾太阳灼伤。答案边个系正确呢？ 冇我想揀㗎喎。 嗱，再讲一次，河马中意食一种红色植物 red spruce 啊，食咗之后啲汗就会变红色嘅。第二样嘢，因为河马咧个皮肤有一种分泌，每当佢身体嘅分泌咧同河流混埋一齐，就会变红色噶啦，唔系血嚟嘅。第三，因为佢嘅表层咧好薄啊，嗰啲好皮肤，佢啲毛细血管容易破裂。第四，呢种汗咧其实系等于 suntan lotion， 佢流出嚟咧保护自己嘅皮肤嘅。 三一定唔系啦，系咪啊，女士？因为佢话佢好薄啊嘛。 有啲考起喎， 皮肤、啊，所以我哋三个， 唔系噶， 我哋三个而家商量，我哋三个商量，你会觉得咧？你锁定边个？ 我都拣四咯，睇嚟。 点解啊？我都系四喎。 系咯，点解四啊？因为动物系需要有啲自然嘅保护系统啊嘛，系咯。咁啊，因为适者生存啦，佢哋都系即系几千万年嚟嘅进化。咁啊，因為河馬啊嘛，喺水裏面生活噶嘛，長期如 長期浸水噶， 浸喺水度啊嘛，佢離開咗水嘅時候，佢啲因為通常都係熱帶地方咧，都係比較乾啦，同埋比較熱，咁啊，係咯，呢個保護嘅作用啦， 我覺得 啊！喂，我哋四個一樣， 四個一樣， 咁坐埋一齊坐咯， 三個一樣，係啊！ 唔驚㗎，做咩啫？ 唔使唔驚， 我哋可以三個一齊㗎。 哦，因為而家啲學生係咁㗎， 我哋一陣都係咁樣對你㗎， 係啊！老師你出錯啦，都 係。第一個係汗係咪？第一個係汗，第二個嘅就係 你再講一次啊！呢個 唔使唔使唔使，我記得佢就第 二個就講皮膚， 因為第三個我記得頭先佢有講到就係話 第三個乾燥， 係啦， 佢嘅毛細血管容易破裂，有少少流血。第四就係呢種汗咧，就係我哋嘅一種好似suntan lotion 大自然嘅suntan lotion， 佢成日浸喺水里面噶嘛，点会干燥啫？ 所以佢浸咯，所以佢要浸，就系、是、因为佢皮肤容易有呢种情况，所以先要浸。三、二、 四住先， 一、 四、四，全部锁定四。 我都话女 Sir 扮猪食老虎，你基本上系识嘅，你扮唔识。 好彩啊！ 四系正确答案。恭喜恭喜！好，翻嚟第二， 我哋三个都啱晒喎。 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观景器，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太？是你曾最合拍的，都需报销。如你梦你没有相中，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心里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高，一想就飞一步多高，不够长数。控诉钟爱傻瓜机，那房孤美，原是你会窥探的隐秘，和其菲林那。 谁嫌弃惊喜与那份细腻，心慌总满分，挑剔总太狠，偏说我低等，忘掉我和你曾拍出精彩作品。如你没你没有相宠，我当老风景可怎细数？ 傻瓜机，你又知唔知道第二回合出题目嘅就系 李小妹嚟啦？ 啊啊，女神，我跟你行噶啦，今次 系啊，我攞住张纸揸住支笔噶啦。 你读得所书都未必识答呢一条嘅，咁其实都有啲难知识，又或者讲紧嘅就系话，可能系某啲地方嘅佢哋一啲嘅传统，冇话啱唔啱嘅，就总之嘅就系佢哋有啲咁样嘅传统嘅。讲紧嘅喺意大利，大家认唔认识啊？呢个国家， 我识意大利粉咯，但系 我都系咁啱嘅， 系咪？你一齐食 意大利粉， 你咧？ 我流浪过意大利。 O K， 得明白，系废话，一篇咁就唔讲啦。咁跟住我就想问一问啦，咁啊，对于呢个意大利嘅男人，你哋有啲咩嘅睇法啊？ 系浪漫咯，系咪？ 系啦，系啊。 相对系唔系好高咧？意大利嗰啲男人 系啊，同法国嘅男人一样，我嗬，系啊，都唔系好高大嘅。好啦，但系其实原来喺意大利嘅男人咧，有一种嘅做法嘅话咧，如果佢要咁样做嘅话，系唔礼貌嘅，吓唔礼貌嘅。咁我有四个俾大家拣 A。着凉鞋着袜、有啲人会咁样噶嘛？着凉鞋嘅话，佢着袜嘅话咧系唔礼貌嘅。而 B 就系露出脚趾 ，C 着鞋唔着袜，而 D 就系唔着长袜， 即系着短袜。 着短袜、可能你船袜啊，又或者系一啲即系唔系长袜啦。总之嘅就系 有冇听过个讲法咧？话嗰啲意大利人咧，如果觉得你靓咧，会搣你个 pat pat 咧。但系呢样嘢系好似 喂呢、這个我当年 好多人都系 年轻人孭个背囊去欧洲旅行嘅时候， 你都俾人 好多香港嗰啲留学生都系咁讲噶。 系啊， 真噶， 即系话佢哋搣你咧，唔系想非礼你，佢系欣赏，觉得你靓，系咪咁啊？女生， 我都系传闻啫，我就真未曾亲眼见 你就跟佢咁做啦，系嘛？ 系我就冇跟做， 你都冇试过 入乡随俗， 冇俾人搣， 入乡随俗， 所以唔知系咪？系咯，咁样。 我拣 A。 好，你就系着凉鞋着袜喺意大利嘅男人啊，男人咋吓？咁咪就系唔礼貌嘅。好，你拣 A。 我拣嘅第四个就系着凉鞋。 唔系，佢第四个系着唔着短袜？ 唔着长袜？ 唔着长袜？ 唔着长袜就系唔礼貌。 唔着长袜。 即系着落着短袜。 我拣唔着长袜咯。 唔着长袜。 咁啊？咦，我个个都似系 喎。呢个 啊难咧。嗱，意大利嘅男人吓，点样做嘅话咧，就系唔礼貌咧。重复一次 ，A 就系着凉鞋着对袜嘅咧，就系唔礼貌；而 B 就系露出脚趾；而 C 就系着鞋唔着袜；而 D 就系唔着长袜。 我拣 B，B for boy，B for boy。你哋三个唔摆埋啲鸡蛋同一个箩啊？ 唔系啊，大家试下撞下啦。 有人答啱， 大包围， 有人答啱，大包围系咪？ 肯定我。 正确答案系雷 Sir 又有一分。 有啊！ 雷蛇真系好犀利， 好犀利啊！ 原来着短袜系唔得 嘅。冇错，原来喺意大利嘅男人咧，其实基本上咧，以前系会再更加严格一啲嘅，就系、是、如果你着鞋唔着袜，佢哋已经唔能够咩噶啦。咁但系因为咧，就有啲嘅影星，佢哋因为咁样着过之后咧，会觉得几有型，佢哋都会可以接受嘅。一系你就着鞋唔着袜，如果你真系要着袜嘅话，一定要着长袜、哦。所以如果你去到意大利咧， 唔得 咯，唔可以，因为佢哋觉得点样去着肉酸咧？你想象一下，譬如好你咁样着。冇錯， 係啊係啊， 見到中間啲肉咧，佢哋覺得咁樣係好核突嘅，係好冇禮貌。所以如果你去意大利，你會發覺嘅就係佢有啲嘅專登係俾一啲男人物入去買物嘅專門店咧、全部都係 長 物，佢哋啲物咧係優到上嚟個膝頭哥對下嘅、 啊哦。但係我哋細個成日都講啊，著鞋唔著物，斯文又老實啊嘛。 我唔係，我嗰陣時聽過就係著冇土堅核突，冇斯文。 兩個版本咁邊個啱咧？ 係啊，喺意大利嘅男人佢哋係唔得㗎，即係尤其是佢話你企起身冇嘢，但你一坐低嘅時候，如果你係著嗰啲咧，你會突出有一撅嘅肉 喺度， 你覺得好肉酸， 突出嗰條鋼管啊嘛， 冇錯啦， 撐眼， 所以佢哋一定係要休到上去咧嗰個膝頭哥下邊嘅時候，再著條長褲，佢哋咁樣覺得咧，咁就為之咧就係最 very good 噶。 使唔使檢查啊？女士著咩襪啊？ 咁佢又唔喺意大利， 係啦，係咪啊？所以時代唔同啦，我哋嗰次討論過啦，以前啲女性唔使剃加拿大噶嘛， 係啊， 係咪？但係而家如果你覺得咁好唔 舒服啊，係咪啊？係啊， 喂嗱，好。不如玩埋最后嗰回合先，我哋又请马小强。 好，今次系中乐题，中国嘅乐器咧好多单字嘅，博 大精深 系啦。譬如话有箫啊、 笛啊、 拔啊、 瑟啊， 系好多系一个字嘅。以下我讲呢一四款乐器，得一个系啱嘅啫。到底系咩乐器咧？听住啦吓。第一，明。明第一个明口字做个了，第二个远，即系阮兆祥嘅远。第三就系、是、一粒星嘅星，第四就系、是、铿锵嘅锵。边一样系中乐嘅乐器一个字嘅咧？ 第一个系咩话？ 第一个 系 明，即系明锣响度嗰个明。第二就系话阮，阮兆祥嗰个阮。第三就是、一粒星嘅星， 好难喎、啊、你。 第四。就是铿锵的锵，金字旁做个将军的将。 阿女士， 喂，呢、這个真系考起、啊， 你次次都考起嘅，你呃人嘅。 我唔系方中中文人、啊。 女士，女士，我哋倾下。我觉得其实头先佢四样嘢嘅话，系咪似乎系 A 明同埋 D 锵系？ 我都觉得 声音 呢两个系似。 我就即系中国造字咧，有个叫部首噶嘛， 嗯、 明好似系口字边嗰个明。 系冇错， 咁啊有个口就，嗯、我觉得系。口就一定講嘢啦，有聲音啦，係、咪？都、哎、我揀你咯，第一個 咁啊，咁我跟阿女 Sir 啦，今次 我 我今次幾大都崩要三年。 我揀槍， 係咯，我覺得槍都好似有個鏗槍，係 呢兩個 嘅啫。 呢兩個啱唔啱？是但一個有冇啱？ 有形聲 呢兩個，呢兩個有冇啱？ 哦， 嚇，兩個都錯， 即係一係就遠啊，一係就咩？ 遠就聲，遠又遠又係聲。 咁啊， 咁啊，遠咯。二分一機會嘅咋？ 我揀今日跟阿女士遠啦，乜遠就乜遠啦，牛丸就牛丸，魚丸就魚丸， 食牛丸都應該食到十七聲 啊！阿Yuri你揀 咁 遠好啱啱 遠 啱啱， 佢、類似琵琶咁樣嘅，喺度比較闊身啲嘅，都係咁樣彈。 咦？咁啊，阮兆祥咪樂器嚟？原來 咁咪真係要抱住佢啦，咪要不停咁彈佢。 人生。静默，最后。 初，世上哪位可使我难过？只得在意的可伤我。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耀报第一节新闻。香港健康码系统朝早九点开始启用。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话，港康码注册过程顺利，截至朝早十点已经有23600名市民注册。薛永恒话，住喺公屋嘅申请人无需上载住址证明，房署嘅住户数据非常清晰，申请人可以即时确认住址，并取得识别码以启动账户。非公屋住户就需要上载住址证明，如果未能够提交住址证明，政府稍后会将识别码嘅确认信寄俾申请人，期望下星期内可以收到确认信，俾佢哋启动账户。另外，薛永恒话，有慈善团体同电信公司表示，愿意送出智能手机俾有需要嘅市民使用安心出行。当局正系同佢哋积极商讨，而家已经肯定会有过万部嘅智能手机，应用进度非常理想。市民昨日起进入食肆和表列处所等要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指定群组人士可以获豁免，以填表代替。稻苗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话：食肆整体运作大致顺利，部分餐厅话生意下跌，但亦都有食肆话生意增加，相信整体冇因为新安排受到太大嘅影响。黄杰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业界反映有体弱5至65岁的客人要求填纸仔被职员拒绝，双方争拗。对于 B 类食肆的营业时间可以延长一个钟头，他相信对业界有帮助，大约可以做多一转的生意。另外，四间非政府机构获授权向无家者发出证明书，准以填表代替使用安心出行，包括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社协的社区组织干事薛锦平在同一个节目说，昨天有10多人求助，申请情况暂时未算很踊跃。考评局公布，公开考试委员会已决通过 进一步精简2023年中学文凭试校本评核，十个科目会取消校本评核，除了早前已经公布的通识科，还有中国文学、英语文学、生物、化学和物理等。四个科目的校本评核会精简，其中中文科的比重由 20% 减至 10%， 英文科占比 15% 不变，但说话能力考核会由两个减至一个，设计与应用科技占比由 40% 减至 20%， 视艺科占比不变，但考生提交的艺术作品由四件减至两件。南韩过去一日新增70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三日超过7000宗，总感染人数突破50万。当地再多53人死于疫情，重症患者有852人。韩联社报道，总理金富谦宣布将接种加强剂的相隔时间缩短至三个月，以加紧推进疫苗接种工作。他说南韩连续三日超过7000宗病例，医疗体系不胜重负，将会向非首都圈地区医院下达行政命令，争取增加1700几张新冠疫情专用病床。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38点，跌114点，总成交金额575.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6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11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青岛啤酒股份69.5元半升1.05元，阿里巴巴122.6元跌8元，腾讯控股470.4元跌2.2元，美团245.4元跌1.6元，恒生中国企业87.58元冇起跌，快手86.8元半升1.1元，盈富基金24.3元跌8仙，建设银行5.32元跌1仙，比亚迪股份286.4元跌5.2元，新上市的海莱英系报370.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3.57，瑞士法郎0.924，加元1.269，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8,586点，跌138点。港金报16,550元，跌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9.33美元，卖出1,779.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头先有架车嘅车速比较慢啲啦，咁所以影响到有车龙啊，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安丽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安心街嘅；象鼻山路去全景围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呢一段咧仲。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象山村。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开始系车多。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咁喺封路方面，土瓜湾嘅码头涌道有水管急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嘅慢线咧仲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啦，同样。 响都系土瓜湾啦，码头围道有水管急收，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上乡道嘅慢线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ish， 如果十分是满分，你觉得阿一有几聪明呢？ 八分，佢好似读咗我嘅心咁样，佢 exactly 知道我点样谂，就搞到我陷入一度陷入呢个尴尬。我是 Fish， 想知我拣阿一定是波星，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二八九一一零零一。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那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之前叫大家快啲一阵间打电话嚟1872388 1872388，稍后时间嘅话，我哋会喺12:30接听你哋嘅电话，同我哋进行今日嘅星期五大点唱。 冇错啦 ，Tiffany 而家已经坐咗喺电话侧边噶啦，1872388。咁如果你有啲嘢想我哋帮你代读代讲，都系得嘅。 冇问题。 好啦，呢个时候交俾女 Sir 主持以下落嚟嘅，你又知唔知？ Yeah！ 你又知唔知？咁系就真系好开心啊吓！咁咧就。我请得嚟，梗系要提一提下大家做运动啦。 梗要啦， 系咪？喂，你今日做咗未？你三个 冇。 我通常黄昏先做嘅，因为我中意咧个黄昏嘅景色咧，同埋冇咁热啊。 系 系啦， 睇阵。你话点啊？冇。 我有散步。 散步。 散步。系啦，唔系话 就踩 单 车。 系系。 阿马小强咧， 通常一个礼拜一次。 一 做咩做咩运动？你嗰一次系做咩运咩运动？我想问啦，阿马小姐。 散步咯。 哦，我知佢喺呢个 S 1行嘅 S 2 S 2行 嘅 S 1嗰度咯。 咁咧嗱，我就权威啲引述世界卫生组织吓，成年人18岁以上，每日最少有30分钟以上吓。大组肌肉嘅活动吓，如果你唔行路唔散步咧，摆下手啊，跳下。大妈舞啊，健康舞啊，乜都得， 喐下个人 系啦，咁啊令你有足够嘅能量消耗。 三十分钟、啊， 最少30分钟，最少 至少啊， 系啦，成年人就最少。咁咧就如果系哥哥姐姐嘅话咧，每个星期最少有2次做一啲负重嘅训练，即系攞个哑铃啊，攞个水樽又好，你屋企搬下重 嘢。佢负重好犀利噶，佢肚腩好重噶， 所以要提醒啦，系啦。咁啊，小朋友嗱， 几个哑铃加埋。 如果大家有小朋友嘅话咧，5岁到17岁就双倍嘅，每日最少60分钟。 哇， 系啦， 因为佢小朋友要放电，放咗电咧先有健康。 但系而家小朋友咧坐喺屋企咧打机多过出街， 所以咪变成肥猪咯，系咯。咁所以健康就系慢慢咁样失去嘅，因为小朋友嗰个成长嘅健康嗱，我哋呢代咧就小朋友嘅年代咧一定通街走噶嘛， 系啊，开心， 咁啊好开心噶嘛。但系而家嘅小朋友咧就喺屋企坐定定咁啊头耷耷，颈啊肩 肩頸啊，同埋後生嘅呢一代咧，衛生署我記得由2007年至到2017年呢十年啊，佢哋發現咧香港嘅小朋友患上呢個二型嘅糖尿病，即係因為冇喐動啊，食得甜嘢太多啦，係升咗12倍。 哇！ 呢啲數字真 係年內升12倍， 係啊，唔係我講啊，真係專家講噶，所以真係要大家要關心下小朋友嘅健康，放下電。好，咁 問題你啦， 嚇第一條。咁嗱，我哋都知道行楼梯对身体有好处啊， 系 每行一级楼梯咧，可以多4秒钟寿命。呢个史丹福大学嘅推算， 系唔系啊？ 咁犀利！ 史丹福大学嘅推算嚟噶， 一级系四秒， 多四秒噶。 哇，少数怕长嘅，我哋嚟一讲台日日行三级， 如果三层落楼梯，会唔会又扣翻四秒啊？ 落楼梯咧，相对就冇咁多，因为落楼梯你嘅负重咧就唔够上楼梯多。 嚟实咁碌落楼梯 嗱碌咧，我都成日碌噶，我用只眼去碌啊嘛，系咪？你就唔好真人碌喎，系咪？吓咁啊！呢度讲起喂，讲起碌咧，我细细个有个好搞笑嘅笑话，即系有个卖蔗嘅人咧喺街边卖蔗啦，佢就啲你知细细个就唔咸唔淡咁，嗰啲又中又英啦，喺湾仔嗰啲咁嘅酒吧好多啲外籍嗰啲水兵噶嘛，佢话就系温打啦温碌咁啊。咁就趕走曬嗰啲咁嘅外國人啦。佢話：哇，睇一睇都要 一蚊，好貴啊！呢只， 好嗱，咁啊，翻翻嚟， 曳啊，好曳啊！ 好，發問題。 好， 行樓梯就可以令我哋能量消耗好啲啦，係咪？ 嗯， 好啦。咁如果 咁行斜路咧，有冇功效？即系 斜路得啦，斜路都得， 斜路都得， 斜路都得，系啦系啦，即系令到我哋有个负重啦。咁嗱，譬如我哋香港电台由地下行上三楼咁算算啦，系咪？咁都系可能 几级 啦，都几辛苦。 有啲人都喺度唞气。 从能量消耗嘅角度，即系我哋想能量消耗多啲就好啦。你行一级行啊，逐级行啊，定系打孖两级、三级行会好啲啊？ 即系边样嘢对身体好啲？ 系啦。 三个俾我哋拣啦， 冇唔使系两个，两样你拣啫，行一级定系打孖两级行？ 我估行一级，我估一级， 梗有理由。 问下先，阿Sir未拣， 等埋先。 两级， 点解咧？ 因为可以负重 辛苦啲， 辛苦啲咯， 系辛苦啲。 系啊，两级。 两位男士就逐级。 我觉得逐级。 我见到咁多运动员，我未见过有人咁样立一立立咁立上去。 你见到几多？你几时有见到运动员？ 我大把运动员。 你咩场合撞到运动员？ 寻晚先同啊。 你撞嗰啲唔系叫运动员，叫就玩员啊！你嗰啲。 好，有冇人啱？一定啱。 咁其实咧，基本上如果从能量消耗嚟讲咧，就系每嗱咁，我哋做真系做个研究嘅，就系睇下你行一级同埋行两级嘅每一级所需要嘅能量消耗。咁行两级咧，你当然啦，你揽个级高咗啦，你嘅负重就多咗啦。嗰个能量消耗相比起一级嚟讲咧，比起行一级咧，高出大约系10%+度啦。 相信 系啦，咁呢个系一个事实。但系如果譬如我哋由下低地下行上嚟，举例要行20级嘅。如果你逐级行，你咪行20级咯。 冇错。 但于你揽级嘅时候咧，系咪少咗一倍啊？ 系啊。 十级。 少咗一半。 系啊。 咁少咗一半，乘翻你嗰个总能量消耗咧，都唔及呢个逐级行嘅。所以如果你想系能量消耗多啲嘅话咧，咁应该逐级行好啲。不过如果你想练下你嘅大髀嘅力量，哇，喺你可以揽3-5级都得噶嘛。咁就当系一个肌肉嘅力量训练。但如果一般普罗大众即系有安全嘅角度，又想多啲能量消耗嚟讲咧，逐级行咧，理论上就会好啲咁 样啦。哦， 反而应该咧就系逐级行，要行多啲，系嘛， 安全啲啦， 系咯，即系你负重唔好咁高，但系你可以多。 系啦， 咁嘅意思啊！ 好，我哋首先先夺一条啊，好，翻嚟继续， 2-1。 好嗱， 我哋翻嚟再继续啊，女神，睇睇先，我哋有呢个歌曲。 神祭做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感？ 好滑吻都变最精髓，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我哋大家咧18723888可以打电话嚟做点唱，我依家12:30之后咧，我就会正式咧同大家咧系播出你想听嘅歌曲。 冇错，同埋读出你哋嘅一啲点唱嘅朋友啊，或者你哋嘅一啲名单噶吓、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咧，我哋今日有女 Sir。 好，头先问题第一条，而家到第二条咯，女 Sir。 好啊，咁咧就你知香港我哋嘅马拉松都好出名啦，有全程马拉松啦，42.195公里，咁啊半马咧就21公里同埋10公里嘅。咁就我就想揀十公里同埋全马两样啦。咁如果从呢个我哋健康嘅角度嚟讲呢，边一样即係当梁家昌就跑10K, 你就去跑马拉松咁先算啦。咁不停咁参加你嘅唔同嘅比赛啦，又唔同嘅训练啦。咁边一样长命嘅机会率系会相对系好啲， 长命啊， 长命， 即系你跑 寿命，延长寿命啲， 寿命 系啦，马拉松啦，定系十公里啊？ 十公里， 十公里， 咦？点解嘅？ 十公里。 因为你咁样问咧，我觉得 消耗 系啊，我觉得十公里， 人哋一定会觉得 答案系啱嘅，十公里，十公里，因为马拉松系人类嚟讲系太过长啦， 系啊，我有听讲， 系啦，咁所以即系适量嘅跑啦。咁其实欧洲都有啲统计嘅，大约如果你每个星期即系以十公里计算咧，你跑2至3次嘅十公里啦，即系你跑20到30公里啦，累积你可以分开5K 啊、8K 啊咁累积落去啦。咁而嗰个整体嘅死亡风险咧下降大约20%至30%度啦。 哇，咁 呢个系因为马拉松咧，你又太长同埋太多。咁但系我哋都唔会反对啲人即系去跑嘅，因为始终你马拉松都系展现人类嘅一个毅力拼搏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从大为健康嘅朋友，你要平衡翻你翻工啊，又要照顾屋企啊等等嘅话咧。每个礼拜累积跑20至30公里咧，令你嘅死亡风险咧系降到最低嘅。 阿女士，其实我成日想问一样嘢咧，就系咧嗱，如果跑咧，第一大家未必起步嗰下好难啊，即系你要跑。我试过有一次咧，我好耐冇运动咧，咁啊跑啊跑真系好辛苦，即系差唔多咧跑大约系一百码，五分钟已经想死咁滞。 但系你过咗5至10分钟咧，你条气有冇顺咗？ 我想问可唔可以？如果用马小强嗰种叫慢步或者行路嚟代替咧？ 可以噶，可以噶。其实呢个 代替咧， 我哋从健康嘅角度， 接受啲。 你睇啊，你有几样嘢要考虑。第一就系总体嘅能量消耗。 嗯。 咁即系话，如果你跑嘅时候咧，你个 engine 个计行得快啲啊，系咪？咁你能量消耗就会快多，你用嘅时间就会相对会少咗。 短啲。 系啦，如果你行路或者你个步速系慢啲嘅话，唔够跑步嘅话咧。你用的时间咪多咗 耐啲， 系啦，咁所以你要平衡你有冇嘅时间，系啦。第二样咧就系、是。 肌肉系統。當如果你跑步嘅時候咧，因為你有個騰胸啊嘛，我哋跑步都上上落落啦。咁對於大髀嘅肌肉嘅負荷嚟講咧，就好啲嘅。行路因為你都係比較平咁樣前進咧，你嗰個大腿嘅力量咧，想增長咧就唔及跑步嘅。咁嗱，你又要平衡啦。咁但係跑步咧，亦都有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跑得太大步咧，膝關節嘅負荷嘅力量咧又會大咗，所以亦都會增加咗受傷嘅風險。 有優點有缺點。 係啦，你亦都可以係碎步跑。系啦，慢慢跑。咁所以即系运动系冇一个方式系适合晒所有嘅人。即系我哋四个人喺直播室，我哋嘅身体结构唔同啦，系咪？我哋关节去到咁上下，磨蚀嘅程度又唔同啦，力量又唔同啦。大家兴趣又唔同啦。所谓阿梁继章，你嘅辛苦同埋小强嘅辛苦呢、這个，喂，其实都好唔同。 都唔同， 一个话好辛苦，一个其实好轻松。 其实我系佢，我都辛苦，孭住咁重嘅肚，我都觉得好辛苦。其实 我见到佢都辛苦啦， 系啊， 真系佢 几廿磅嗰个肚， 见到辛苦啊。 好，阿老 Sir 问多一条得唔得？ 系啦，嗱，头先就讲到话 HIIT 啦，咁咧就传统嚟讲就系跑步、游水、单车嗰啲叫做系有氧运动啦，系啦，而家就新兴一啲 HIIT 啦。好啦，咁啊题目就问两样，如果只准你拣一样。边样对身体健康系益处系更加大？而家嘅综合嘅文献咧，系都倾向有一样嘅。 带氧， 带氧定系无氧？ 带氧 系你话带氧， 我话带氧， 无氧， 无氧。好，咁啊，你 无氧， 无氧，咁啊，二比一喎。 唔紧要， 系啦。答案咧，而家研究系倾向无氧运动咧。 哦， 但系如果你想最得到系最大嘅健康益处咧，其实而家嘅研究都系两样系。交替嚟做， 即系两都要做， 两样都做，系啦，就唔好净嗱。如果你净系做有氧，举例跑步嘅话咧，最大嘅对健康嘅不利咧，就系我哋唔够肌肉啊。因为跑步嘅人咧，你通常净系下肢啦，上身你冇去健身室啊咁做下啦，吓，所以你发觉咧，玩三项铁人嗰啲人咧，个身形咧就靓过跑马拉松嗰啲咁。因为上身佢加多咗游水啊嘛，游水你一定个肩膊啊嗰啲肌肉一定有啦，咁所以整体嗰个健康嗰个益处咧就好过你净系跑步嗰啲，系啦，咁而家好兴嗰啲 HIIT 咧，咁就系高强度嘅间歇训练啦，系啦，咁而家好多健身嘅中心都有噶啦，咁佢好处咧就系令你有肌肉，咁啊有肌肉咧就有健康，咁咧呢一个而家喺世界卫生组织都好肯定呢句说话啦，所以咧就。肌咧系真系不可失嘅，肌不可失， 系肌肉个肌， 系啦，仲要动色先肌， 系 即系真系有肌肉个肌， 动色先肌， 系啦，你动咧即系有运动啦，一定要识得点去喐啲肌肉啊嘛，所以而家肌肉。嘅健康嚟講係最緊要，係啦，即係如果因為跑步，你可能游水、踩單車都需要多啲時間啦，咁所以肌肉嘅訓練咧，大家買幾個啞鈴喺屋企咧，個啞鈴唔會爛噶嘛，係咪？咁你喺屋企見到一啲綠色嘅啞鈴嘅時候咧，你可以做一啲負重嘅訓練啦，咁呢個對健康嘅效果就最好嘅。 阿小強有買㗎，小強你舉咗未啊？ 我買咗啦， 係嘛？而家製作係咪喺 製作喺度？係啦，冇啊！佢已經收咗地。不如咁啦，嗱，有時其實我諗唔需要有任何嘅道具嘅話，基本上你自己坐喺度，用你自己嘅身體嗰個重量都能夠做到運動嘅。 冇錯。 頭先其實阿雷 Sir 有教過一個非常簡單，就係訓練我哋嘅大腿肌肉。 而家我哋坐喺直播室度啦，兩隻腳伸直。伸直系咪个人啊？ 抬起就抬起， 系啦，抬起腿，请你形容下啦。 系啦，咁就你就坐喺一张个凳上边啦。咁啊，跟住其实我需唔需要嗰个背脊？ 坐直 个 人，坐直个人得噶啦。 系啦，跟住咧就将两只脚抬起， 伸直， 成直角形。 系啦，直角， 成一个直角。 如果可以嘅话， 可以嘅话， 两只手咧就扶住个 pan 啦，稳阵啦。 扶住两个 pan。 咁然后两个脚尖咧就系打开， 系， 然后合翻埋， 系。 慢做得噶啦， 好似水撥咁， 系 啦，冇錯，好似水撥，系啦，有時慢啲，有時快啲， 系 啦，慢就得噶啦。哇，你做咩唞氣啦？ 做邊個位啊？ 系啦，咁呢個動作咧，大家感覺係咪大髀？ 大髀抽住啊， 內側 嘅 肌肉啦，系啦，呢個肌肉咧，呢個咧就係我哋呢個係嘅大髀嘅內側肌肉啦。咁啊，英文咧三個字母嘅 VMO， 咁啊，亦都有啲嘅講法咧叫做眼淚肌，眼淚肌，即係佢好似一粒 水滴 一滴眼淚咁嘅樣，係啦。阿斯朗就呢嚿好勁噶啦， 係啊。 咁呢嚿肌肉 即係有啲人勁嘅時候，你會見到佢有一嚿肉出咗嚟，就係嗰嚿嘢， 好似眼淚咁樣咯，喺嗰啲塗出嚟。咁呢嚿肌肉勁咧，就對於我哋即係一把年紀嘅朋友咧更加緊要，因為我哋嘅膝關節嘅保護啊個穩定啊，就係要靠大髀足夠嘅。肌肉，即系肌肉稳阵啲，咁佢退化就会慢啲，咁亦都即系 穩陣啲啦，就 冇容易跌，會唔會啊？ 係啦，防跌都會有幫助， 同埋容易做，因為你有張凳，你坐喺度，你就可以做到噶啦， 冇錯， 唔需要買咩器材， 冇 錯， 係 啦。咁啊，呢啲我哋而家叫做體重訓練，體重訓練咧就用我哋身體嘅肢體嘅重量。嗱，另外一個我哋直播室度，我哋兩個手打橫， 打橫， 慢慢遞高， 呢個真 係 好， 係啊，遞高手。咁啊，我而家見到好多 Auntie 咧喺啲海濱長廊咧都有做，一路行路嘅，一路遞高手。係，我哋應該影翻張相俾大家睇。 就咁遞高 喺直播室度，係啊，就咁遞高。咁我哋兩隻手嘅重量咧，佔咗我哋體重大約3%度。嗱，你而家試下咁 hold 住隻手喺度啊，遞高手。 好舒服，我而家 feel 到啲血咧。 你一路3个钟，你試下你能唔能夠咁樣遞高手做足3个钟头節目啊？梗唔得啦，係咪？因為好攰啊嘛。 阿女神，我早前我係做唔到呢個動作，因為我咁50斤咧。即係嗰個肩周炎令到我舉唔起隻手。 係啊，但係如果你未有肩周炎嘅朋友咧，你強化翻肩膊呢啲肌肉咧，係幫你預防 肩周炎 嘅。係啦，咁如果你 有咗，唔使喐。 係啊，可以慢慢唔同角度咯，好似水撥咁咯， 搖動下佢。 慢撥啦，係啦，慢撥啦。啊，係喎，多謝梁繼章，你教咗我呢個。係 啊，形容得好好啊，呢一個。 係。 係啊。 OK， 好，咁希望大家咧繼續嚇耐唔耐做，唔係耐唔耐，即係定時啊 ，regularly 咁樣做下運動。我望住阿马小龙话耐唔耐喎，真系记得要举啦，知唔知啊？个哑铃，唔好就咁嚟做指阵拎屋企吓。 今日真系非常之多谢晒女神，系啊，同我哋玩我哋嘅，你又知唔知？ 继续开心快活， 最紧要系啦。 多谢晒， 多谢晒女神。 Hello， 我系 Hannah 谷子乔。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一定要系保持住一个正能量嘅心啊！我哋每一日都要 keep 住呢一种 energy 咧，咁样咧就可以做到一个开心快活人啦。不過最風騷快活，梗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風騷快活人啦！ 記得聽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10点到下晝1点钟，風騷快活人。 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对待暑假。 23度气温啊，相对湿度 59%， 听紧风骚快活人啊，最后一小时咧就会有一个新环节叫做即点即升，同埋咧亦都系大点唱。电话系1872388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咧点唱，同埋一阵拣定嗰啲歌曲噶咯噃。 吹过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32点，跌122点，总成交金额6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11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青岛啤酒股份69.2升7毫，阿里巴巴122.3跌1.1，美团245.8跌1.2，腾讯控股469.6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87.52跌6仙，盈富基金24.28跌1毫，快手86.65升9毫，建设银行5.31跌2仙，比亚迪股份286.2跌5.4，新上市嘅海莱英系报37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8，英镑10.317，瑞士法郎8.442，澳元5.582，加元6.141，新西兰元5.305，欧元8.8122。每百日元对港元6.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562点，跌162点。港金报1655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04美元， 卖出1778.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咯。咁而家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排到去油荔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象山村；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安丽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安心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嘅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嚟美好前景，繁荣稳定。十二月十九日系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九十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时间是不等人的。 唔该唔该，呢个系我考试证。 你考嗰班系3:30，依家已经5:00咯。 俾我入去考啦！我头先真系有事，我已经用尽我所有嘅力跑过嚟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 Misha 饰演嘅钱世华因为乜嘢原因咁迟先去到考场呢？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00-5:00，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与你同途展翅。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有一个人，他没有比他自己不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很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今日天晴吓，咁下昼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未来数天亦都系天晴干燥嘅。而家23度，相对湿度60%。咁大家都有留意到啦，我哋今礼拜五开始有啲环节上嘅调动啊、改革啊咁样。其实呢个都系一般热电台节目比较正常嘅做法嚟，因为希望俾大家一个新鲜感。咁但系当然啦，你可以，但我好中意听嗰个环节咁样。其实每一样嘢永远冇或者永远有嘅。咁再做一个 round 之后，咁如果大家话我真系好中意听啊咩环节咁样，咁可以又重新又擺翻落都得嘅，咁有時本來就一個好似一個 cycle 咁樣樣。 係啦，有時要換一啲新嘅嘢先好玩㗎、 好啦，咁而家呢個新嘅環節就叫做 點解？ 即點即升。 喂， 阿隊長， 我做最後衝刺。 我哋仲要歡迎埋我哋嘅好新嘅隊友啊，就係有欣欣。 Otting 都係我哋嘅嚇，原來是這樣的主持人。再提啦，電話就係一。 1872388，咁Tiffany 都喺呢个电话侧边。如果你想搭半点唱咧，咁就可以打定电话嚟嘅登记噶啦。 系啦，咁自己喺呢个时间嘅话咧，我哋会新啱嘅加加作呢个嘅环节咧，就系叫做 即点 即 升，升即系唱歌咁解。 系啦，点解会即点即升咧？就系其实迟少少，我希望大家就可以系隔一个礼拜嘅话俾我哋听嘅，就系下个礼拜究竟想我哋唱啲咩歌，等我哋可以好好地去练一下。 系 啦，咁所以咧就今日咧我哋就因为未有一啲朋友佢哋嘅一啲点唱，咁所以咧我哋就自己希望可以咧就系自己唱一啲我哋自己嘅饮歌，系啦，我哋嘅饮歌嚟去咧就系俾大家知道。你做咩笑咧？马 小文，你嘅饮歌系咩歌啊？想 问我饮歌犀利啦。 我見佢張貓紙寫曬 嘅，唔係啊，因為阿欣欣陳點我唱啊嘛，我肯係 啊，因為阿陳欣欣啊，咁咧佢就寫咗好多歌詞，係 啊， 希望馬小龍今日唱嘅，好 啦，你唔好偷睇我啲嘢， 到底邊個唱先咧？ 你话事啊！ 我哋使唔使？我哋乜嘢？我哋 使唔使猜啊？ 猜啊！好， 我派你， 好， 赢咗个先定点啊？ 赢咗先啊？ 我赢咗先都冇所谓啦。 金 磨 教 叉 烧 剪， 金磨教 叉 烧 剁。哦，我先，我拉尾，我冇所谓。 即系边个先啊？ 我哋未知。 哦， 我再猜 三磨， 赢先，赢先。我最 金磨教叉烧 剪。 啊， 你哋先。 我欣欣向荣， 好嘢！ 欣欣向荣，走。 咁咪即系俾我，你俾我。 冇错，嗱，咁而家我哋咧就 你唱咩歌？点解会拣呢首歌啊？访问下两位先。 我哋今日呢个欣欣向荣组合咧，就因为我有幸同阿 U 姐一齐合唱，咁就梗系要拣首合唱歌啦。 好，好嘢，好嘢，好嘢！ 真系跨年代，大家都会识唱。 冇错， 跨年代难衰啊！ 系 相逢何必曾相识？ 呢个真系 K 歌之王嚟 嘅。 系啊， 但系我喺家有喜事嗰度先学翻嚟。 好，咁于是 唱歌版系嘛？ 各位 fans 重播系嘛？ 请俾掌声。 好。 我信爱，同样信会失去爱。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相识相爱相怀疑，离离合合我已觉讨厌。只想爱得自然。 同样抛得不到爱， 去扮蒋志光啊！ 问此刻世上，痴心女子有几个？ 震下音先。 相知相处相拖欠，缘缘分分我已觉无聊。 好正啊！ 不想爱得随便。 同是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通道上同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又再考虑。 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再度洒泪。 哇，好多个令你 啊！好多个令你咧，好清楚啊！瞬间，唔好漏咗。好，我哋一齐咯。希望大家会投我哋嗰票，我哋就系欣欣向荣组。来， 我送爱，同样信会失去爱。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相识相爱相怀疑，离离合合我已觉讨厌，只想爱得自然。同是天涯沦落人， 在这伤心这痛到相同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有再有再考虑，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给你请珍惜这段友谊， 哎呀也许一天可以嘅话，准许我多爱一次， 且把今晚的诺言留待以后一一发展，编写爱的经典。 好嘢， 好嗱，咁啊，头先咧呢个同事啲人沦落人咧就有 Otten 啦，加埋 Sarah 啦， 欣欣向荣走， 冇错， 走，好嘢， 咁 样咧 就请大家投票，睇下你喜欢边一组啦， 冇错， 跟住落嚟咧就有。呢一 係 有㗎，有用 㗎嘛？聽 聽 到 有有 聽 到有 delay 有 delay 有 係啦。咁一翻嚟咧就有盲俠與阿福啊嚇，就係我同阿馬小強嘅送俾大家嘅。 要唔要呢個麥啊？ 我唔使啦，我唔使，我唔使。 好貴㗎，買翻嚟用下。 唔係啊，我驚我已經唱得差咧，其實聽得唔清楚，我唔想用。 OK OK， 有嘅有嘅有嘅。 OK 好， 嘉欣俾你。 哎，对唔住，又去翻呢只嘅。 系啊。 OK， 好。 我哋而家好唔好听啊？我哋 听住歌先，好听， 真系好听。 翻嚟就有我同阿马小强啦。 系。 我世界很大。处清空，下进一刻感觉烫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成王全然是我，落败亦是我魔。披荆斩棘方是我最快魔。You got a little me。放大高楼大厦我也知 ，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 ，Just lean on me， 连数遍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 ，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绳衣，为风吟上路。 一路路活活发发悠悠，从来唔想滞留，爱人未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嘅道理我不必再接受，深呼吸，大步走，无兴趣，安枕无忧，想快啲搵到一个出口，用自己嘅方法感受呢个宇宙。 沉迷地仰望，尽力去选始终最向往，年华全然属我，别论断浪费魔。You gotta lean on me， 望太高路太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数遍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绳衣，为风吟上路。你在送亦了事，兜一圈看宇宙陷落，很想知世界如何过，即使中途没有光，互相一人凝望中，分一生处处的着慌。 你的阵痛不想怎么可以爱意志期待变化 You gotta lean on me I'm not gonna let up on ya You gotta 好啦，咁呢个歌之后呢，返嚟呢就係、是、呢个盲盒与阿福啊吓。咁大家即係 好緊張啊， 係咪好緊張？點啊？ 你就係 緊 張。 阿福，阿福，你嘅感受點啊？而家阿福， 我依家真係好緊張， 真係好驚啊！ 好驚啊！ 我塊面紅曬喎， 你 hold 住 喎。唔係啊，因為我覺得佢兩個真係唱得好啊，同埋咧， 緊要啊！我大家俾啲同情分我哋咯嚇。 冇要同情分。 好啦，呢個歌咧，我再講啦，我唔係唱阿馬小強， 係我知。 嘟嘟靈感啦，來自阿馬小強，就係咁多。 你咪填咗詞㗎， 舊曲新詞 啊！ 舊曲新詞，我今日參加舊曲新詞組，來自呢個大地恩情，歌名叫做《強哥真係威》。 我以為見面人間啲劇名啊！ 唔 係， 好期待啊！ 多謝大家。唔系写马小强，唔系写马小强。强哥，佢真呢系嘢威，有宏伟嘢虎弟，食嘢佢真有嘢型，晚上都要佢汤汤鸡。哥，速度似龟，不过怕去搞速递，扮晒懒又诶型，最弊工作外偷鸡。仲有贪心怕事，最叻积极瞓低啊！我攰啊，想佢帮你搵唱片，难免失望到底。食饭总尽全力，总之塞爆个胃，是似乌龟也是食塞米，但个肚系冇得挥。 新版本啊，呢个。 多謝 全新版本，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西貢關正傑啊， 佢個肚係咪冇得揮啊？ 冇得揮啊！ 冇得揮啊！ 個人就似烏龜，但係搞速遞，我真係冇。 少少創作， 全部我以為佢 係好犀利啊！揾唱片就令你失望到底，佢真係哇，好好啊！ 唔係講你㗎嚇嗱， 我啲梗係唔係啦，傻豬嚟， 完全純屬巧合， 係啊！ 可唔可以幫我搞？ 好啦，介紹阿哆哆強啊！ 嗱，呢個係咪啦？今日我好高興。能夠有一個機會， 你坐翻低先， 你坐翻低噶，唔係佢 pick up 唔到噶，你坐翻低。 支持靚聲王嘅，請坐低。 馬小強，我哋支持你。馬小強，我哋支持。 我今日嚟到呢一步，我覺得 我驚聽唔到佢唱咩啊 ，delay 得太細。 其他冇所謂啊。 上天嘅恩賜，呢首歌係殷殷塵送俾我嘅，大家留意歌詞。 清风嘟嘟， 清风嘟嘟，唔好学呢一种态度，好差。留意歌词，清风嘟嘟在我心里住，沾起嘟嘟似的当天，夜外里嘟嘟过。寄傲往嘟嘟处，天际万来嘟嘟似是一片风声，嘟嘟在我心里雨，仿佛嘟嘟已抛身边。 拉佢他嘟嘟远，触目见嘟嘟边，清了告飞散着嘟嘟片片。我嘟嘟不怕崎岖，像清了嘟嘟永不怕倦。为理想嘟嘟，随缘再嘟嘟。愿这世间听风 穿，不如听翻原装穿。唔好意思啊，马小强，因为我都顶唔顺，我有少想，我有少想呕，我都呕翻个早餐。 点解佢天然 delay 嘅？除咗支麦之外，delay 咗大概1.2。 我都用个麦啦，系咪啊？ 听佢气血上涌啊，大佬。 两位 转咗三次 key 中间。 当大家听到成个心里边好似好唔舒服，其实系正常嘅。你有冇睇过武侠片嗰啲一弹个琴你会想发自 入魔啊？ 六指入魔啊？ 六指琴魔， 冇错，佢就系六指入琴魔马小 这世间和平共处。 咁清了嘅正常版同埋呢个机械怪人版 魔音版， 机械怪人版咧 咩波音版 魔音版 魔音版 都推出咗啦，咁大家就俾分，即系希望你投下票啦，你选今日。 喂，其实我 马小琴啊嘛， 马小琴，佢系艺名啊， 系 今日啱出嚟做，啱出嚟唱 唱歌嘅时候就系马小琴，揾唱片嘅时候就系马小强。 嗰啲叫片老爸， 正所谓即系出嚟揾食要多几个， 多几个名行走江湖 都要嘅，系咪？做错咗咪又换个名，咪当咗新人一样咯。 key 又转个名， 佢头先转咗几多次 key 啊？ 三 次 到啦， 真系睇得到噶。 拍子又转咗五六次啦。 其实好难噶，你做唔做到？ 我做唔到啊！ 我自问 超脱咗我对音乐嘅认知。 所以佢今日应该攞我哋最亮丽大奖系啱， 系 咪？边人唱歌系咁样？ 我唔会同佢争嘅，讲真。 最亮。嚟大咗你攞牙啦！呢支原子笔送俾你，定我哋嘅奖品。 都有人用过。 好啦，大家就以欢嘅，我哋吓每个礼拜就继续唱一啲唔同嘅歌啦。 冇错冇错，系啊，你都可以咧，就系即点即升嘅。 但我真系会努力噶。 努力，你唔好咁努力啦， 唔好咁努力啦， 唔使噶啦，其实 我唔想你再努力啦， 交到货噶啦，同埋通常下次我早啲会飞走你，今日我都 觉得你忍得手啊， 我心都系心太软， 系啊，我都唔， 其实佢嘟嘟第一次我已经想生 佢，下次我会帮你系啊，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翻嚟咧属于大家点唱时间，可以打电话嚟啦， 都可以打电话嚟话俾我哋听，头先同佢唱歌唱成点样嘅，系咪可以俾分我哋？ 唔好讲我，真系唔好讲咯， 因为太好啦，系嘛，唔想提太好东西， 唔使担心，因为我哋可以将你嘅声音变声嘅， 下次 阿 Alton 啊，重温嗰度咧，你剪咗佢嗰 part 就唔好，即系摆上港台， 学 auto tune 啊， 摆上港台个网站，唔系我惊成个网站拉冧啊， 系 唔怕 auto tune 咯。 重温嗰度剪咗佢嗰嚿， 都好嘅，系咪咁好短咯？我哋个节目 都唔短 ，OK 嘅 ，OK 啊。 好啦，咁啊，马小强咧就休息先吓，我见到你块面红晒啊，可能心脏病发。 多谢欣 噶，多谢晒 Otto。好，12:29，风骚范围咧翻嚟有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8。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香港健康码系统朝早九点开始启用，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话：港康码注册过程顺利，截至朝早十点已经有23,600名市民注册。薛永恒话：住喺公屋嘅申请人无需上载住址证明，房署嘅住户数据非常清晰，申请人可以即时确认住址，并取得识别码以启动账户。非公屋住户如果需要上载住址证明，若果是未能够提交住址证明，政府稍后会将识别码的确认信寄给申请人，期望下星期内可以收到，给他们启动账户。另外，薛永恒说有慈善团体和电信公司表示愿意送出智能手机，给有需要的市民使用安心出行。当局正是和他们积极商讨，现在已经肯定会有过万部智能手机，应用进度非常理想。海关上个月起展开一连串打击派对毒品的执法行动，破获11宗贩运派对毒品的案件，检获大约52,000粒怀疑摇头丸，同埋大约153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3,600万元，拘捕三人。其中今个月初查验由加拿大到港的货柜，发现108公斤大麻花混合在报称现麦片中。海关说由于圣诞和元旦前夕是检获派对毒品的高峰期，将会加强抽查和执法。考评局公布公开考试委员会已决通过进一步精简2023年中学文凭试校本评核，10个科目会取消校本评核，除了早前已经公布的通识科，还有中国文学、英语文学、生物、化学和物理等。4个科目的校本评核会精简，其中中文科的比重由 20% 减至 10%， 英文科的占比 15% 不变，但说话能力考核会由2个减至1个。设计及应用科技占比由 40% 减到 20%， 视艺科占比不变，但考生提交的艺术作品由4件减至2件。世界卫生组织免疫部门主任奥布赖恩说，随着 Omicron 变种病毒出现，呼吁国家可能会加强囤积疫苗，令全球疫苗供应再度变得紧张，令缓减新冠疫情的工作变得复杂，认为囤积疫苗无助对抗疫情大流行。另外，欧洲药品管理局说，正是密切关注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传播力，现阶段仍然未有足够数据说明现有疫苗能够有效抗击这种病毒，当局正是收集这方面的证据，有需要的时候会采取果断行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32点，跌122点，总成交金额61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6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11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青岛啤酒股份69.05元升0.5元，阿里巴巴122.4元跌1元，美团246元跌1元，腾讯控股469.8元跌2.8元，恒生中国企业87.52元跌6仙，盈富基金24.28元跌1毫，快手86.7元升9.5元，建设银行5.31元跌2仙，比亚迪股份286.4元跌5.2元，新上市的海莱英系报373.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13.58，瑞士法郎0.924，加元1.27，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578点，跌146点。港金报16,550元，跌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8.75美元，卖出1,779.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FM 九十 94.8-96.9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Good night, 安稳艰难。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仍然好一个夜晚。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真，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小强啊，好多人都话要俾奖你啊，勇气可嘉奖啊。 咩意思？ 阿吉大人佢话咧，犀利啊，小强兄，勇气可嘉咁样样咁咯，即系话你。因为我哋啲唔出惯唱歌场面咧，就会好惊嘅啫。包括我啦，我唔系话你。 哇，你唔系啊！你表现就非常之好啊！ 犀利啊！佢唔知写边位朋友咧，写得几好啊！ 系 咯， 嗰个朋友真系唔要 啊！ 系啊， 都唔知写边个啊！ 好劲啊！一定系爹哋好有钱 嘅。系啊，阿 Lo 妈佢话咧，头先咧啱啱听阿爹爹强嘅时候饮嘅菊花茶。菊花都飞埋出嚟， 其实系冇菊花噶。 系啊， 你睇下你 cut 咗啲咩出嚟，你自己睇下。 菊花都飞埋出嚟，咁咯，系啊。所以阿老妈，你都知饮嘢，听我哋唔好饮又唔好食嘢， 骗咗大家噶啦， 骗咗你噶啦。 系啊，我都有个朋友啊，佢就话好正，笑到黐线。 系啊， 你咩朋友嚟噶？ 我啲好朋友咯。 阿 Queenie 话咧，点解你可以将一只歌变成唔系一只歌？因为嗰份几得意， 佢唱咗出嚟，根本你系唔知道嗰只歌系咩歌咯。 系，其实我系用一种全新嘅演绎方法。 系乜嘢啊？ 吓， 系乜嘢啊？ 即系响介乎唱歌同埋讲嘢之间嗰种好新嘅， 好似 rap 咁样。 哦， 讲歌嘛呢叫做 系啊， 唔系唱歌，讲歌嘛 系啊，咁咯。 好啦，电话18723888，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咁可以读下啲朋友嘅点唱啦。咁都好多人咧留咗言。 有啊，先嚟有一位叫黎小姐嘅，咁佢就话咧好有意思啊，佢话想送给所有嘅香港嘅医护人员啊，包括嘅就系前线嘅医生咧，同埋护士咧，要多谢佢哋喺疫情期间咧，为广大嘅市民咧，亦都系拼命咁工作，帮助照料咧，就系受影响嘅病人。 嗯、 祝愿咧就系各位嘅医护人员咧，即系身体健康，亦都系祝愿咧我哋呢一个嘅疫情可以快啲过去啊！ 冇错，大家身体健康嘅。 有位叫 Simon， 你哋好啊，好开心喺点唱。我契妹 Karen 咧，12月12号，即系两日后啦，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样咯。咁另外 Shelly 佢话出边大风。因为佢而家我相信佢一个唔系香港， 美洲 我谂佢唔系香港， 美洲啦， 系啦，唔听直播，留翻星期六日听，一次过听重温嘅咁样样咯， 多谢你嘅支持。 另外阿 Royce 咧，佢话佢而家踩紧单车科学院， 系 咁啊，听住我哋节目咯，想点龟仙人唱任何一首歌，边个系龟仙人？ 唔识边个？我唔识啊。边个、啊、你系啲动物界嘅，你诶你马嘅乔楚，咁你知唔知道边只龟仙人？龟仙人你自己唱一句歌。 龟仙人入紧嚟啦，不过又拍。 另外咧，阿碧 Lee 啊就话咧点一。点俾 Honey 龙哥刘德华嘅新主题曲，今日未必揾到咯，好下次帮你播啦咁样样。 Okay. 另外咧 ，Queenie 咧就话今日结婚31周年， 哇！ 佢话咧点咗 Alan 嘅爱是这样甜，有冇啊？唔、知揾唔揾到啦。 系啊，因为我哋今日可以播嘅歌真系有限啊、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好啦，咁如果喺呢个时间嘅话咧，我哋希望可以啦，直接听朋友嘅电话。咁但系因为今日咧打嚟嘅朋友亦都非常之多啊，要多谢晒咁多位。咁不如咧就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我打翻电话俾我哋一啲头先已经打翻即系打咗俾我哋嘅。 嗱，我读多 两 个先啦。 好， 呢个系毛太，毛太即系佢话12/14系女女吓。仔仔对唔住仔仔，俊听18岁生日，祝愿仔仔健康快乐嘅、另外 Michelle 咧就话点着真的爱你俾我哋听，因为太中意我哋咁样样。佢十月份咧跑半马赛事咧，都系一路听住呢个节目嘅咁样咯。 半马赛事都听住我哋嘅节目， 系啊，一路跑一路听咯， 好笑得好开心噶会。 好咁啊，另外有位话 Donna 佢新环节开张，梗系要听我呢、這个歌曲啊。呢、這个歌咧我要揾翻俾你听喎，就叫《爱情感觉》。仲有 Sandy 咧话想点只歌俾中学同学张思雅听。12/11即系听日啊，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另外 Jenny 咧 ，Jenny Chan 点唱数羊啊，俾张张悠悠、强强欣欣同埋 咩叫数羊啊？ 唔知咩歌嚟嘅咧？ 数羊系咪就系搵你瞓觉噶？ 我唔知道，佢就咁写点唱数羊，数 羊 咯，系啊。另外 Vivian 咧，佢系12/11系我中意嘅 Leon 生日，或者听日可以点只歌吗？咁样 好啦，咁其实咧要麻烦咧就系大佬帮我哋要 Q 呢一只歌嘅，因为头先咧就系头先读咗有一位嘅朋友就系黎小姐，希望咧可以点呢一首嘅歌曲，我哋已经帮你揾咗噶啦吓，俾所有嘅医护人员嘅嚟紧咧就呢个圣诞节啦，亦都希望喺呢度咧就预祝每一位嘅朋友嘅话咧都圣诞快乐， 平平安安 啊！ 系啊， 我哋有呢首歌曲。 一点烛光，关正月，希望每一位朋友从笑声中得到更开心、更健康的情况。听住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风骚快活人》，点唱嘅时间到一点钟。 盼可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看光，谁亦要走走看看，盼共我 点足光关正健呢首歌，咁头先有位林女士打个电话嚟嘅，不过而家打紧俾佢，暂时我咪未揾到佢。 系啊，因为今日啲电话真系有啲问题啊。 咁林女士，我帮你读啦，佢送俾女儿嘅呢啲嘢咧，12月8日，即系啱啱过咗啦吓，两日咧过咗，咁啊30岁生日，祝女儿呢啲嘢咧身处英国工作，好挂住佢啊。林女士话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嘅。 另外仲有阿霍太啊，咁啊其实咧佢就话冇乜所谓噶，你哋播咩歌，你都会中意听嘅，咁样就会送俾咧老公啊吓，听日。就是39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好嘢好嘢， 劲啊！希望可以同老公。 霍太喺度啊，咁啊而家接到啦，咁我哋听下霍太电话啦。 喂，霍太， 霍太，不如你自己讲啦。 哦，你讲。 Hello， 霍太， 喂，霍太，系你好， 三位好啊。 哎，你好啊，霍太， 恭喜晒， 食饭未啊，霍太？ 未啊，边咁早？哎呀，你头先真系笑到我喷水。 你讲边个啊，霍太？ 你讲清楚，你觉得霍太系边个令你喷水啊？ 系啊，你话边个？ 你觉得边个靓仔咪嗰个咯？ 梗系啊，大佬啦， 唔系 我点够你啊？ 你头先有冇听我哋唱歌啊？霍太 有啊， 你觉得点啊？ 你唱得好好喎。 OK， 多谢。 佢哋嗰个叫做欣欣向荣组啊， 好 嘢嚟 啊， 唱加班啊， 嗯， 系咪好好啊？ 系啊，你评一评啊，你点评一下霍太？ 我而家都仲未笑完， 点解啊？ 系啊， 谂起都想笑笑你啊，唔系冇嘢。 霍太，你系咪真系想笑我先？老老实实，你讲清楚。 唔系笑你，我真系觉得你好好劲啊！ 有几劲啊？ 你 讲，你讲三个牌点劲啊？ 你梗系劲啦， 勇气劲咯。 咩话？ 系啊，勇气劲咯， 勇气劲。 一首歌里面嘅话，你可以唱三个唔同嘅 key， 系咪？ 唔系真咁容易噶，系咪？同埋就永远都 delay。 我练咗好耐啊！ 好彩练咗好耐咋，如果唔系歌都不成歌啊！系练完先有咁样嘅成绩 啊！唔系咩？好啦， 霍太啊，阿张张嗰首填得好唔好啊 ？Michael 嗰首歌系咪好好听？ 系啊，我都填得好。 因为阿梁继章唱嗰时我系打紧电话。 哦， 哎呀， 重温翻，重温翻， 你一定要重温翻，跟住俾翻啲意见我哋好嘛？ 多谢晒， 好，我哋都恭喜你啊吓！ 系啊， 听日喎， 39年啦。 有咩嘢想同阿同阿 同 先生 系啦？有咩同佢讲啊？ 多谢佢咯。 多谢佢咩先得？ 多谢佢咯。 俾加油 啦！怕丑啊，霍太，少少怕丑。 唔好怕丑啦，都嫁咗人39年咯。 咪怕丑，我话我多谢佢养咗我39年咯。 养你啊？ 咁唔系，咁你又骨，你又照顾佢嘅啫。 你唔使做嘢嘅。 系啦，互相照顾嘅啫。系啊。 听晚一要去唱 K 啦，唱翻头先欣欣向荣嗰首歌啦，去玩下啦。 我听完你唱之后啊，我觉得我都好似一个歌星。 佢觉得佢已经唱得好好嘅，佢本来冇信心啊，听你唱之后，而家有晒信心。 系啊，因为有你垫底啊。 系啊。 霍太啊， 咩？ 可唔可以俾个地址我想寄封信俾你？ 寄封律师信俾你。 我真系要多谢你，你真系有时咧，我哋听紧咧，我喺街，哇，真系俾你笑到喷发 啦！真系冇 又喷发又 继续，继续就开心 吓。个饭盒 送俾你，呢个哥哥， 多谢。 你继续努力， 好，多谢霍太。 你同老公咧都要永远咧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共度难关啊！ 每天爱你多一些，送俾霍太同埋霍生。 39周年结婚纪念日啦，说啖酸咯。 也曾醉酒，也曾失落，不再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偶尔迷惑，为了什么？是你给我一份感动，一个理由，不疲倦，不脆弱。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 马小强，佢哋玩广东版，你玩只国语版，搞错。 又玩错。 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美。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 让演员总爱的悲剧饰演了，不再难追，全都实现。藏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不惹烦忧。游轮里别无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无意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天和没有遗忘该怎么留恋。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哦，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天和没有遗忘该怎么留恋。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要给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 好听嘅经典金曲，不过咧就 对唔住，唔好意思，都系我呢个垃圾桶，你将所有嘅垃圾掉晒， 唔关你事， 唔关你事， 你系想推介一下啲国语版， 咁首歌都真系叫做每天爱你多一些嘅， 我又唔可以话你错， 系咪？ 又系张学友唱，系咪先？唔系张家辉唱啊嘛，我话你张家辉嗰只我闹得你，我而家闹唔到你，对面系张学友，系咪？又系每天爱你多一些，我真系我激你唔死耐，你唔何德廉将？ 攞出嚟嗰个 CD 又系张学友， 又系连个风土嘅样都一样， 哎呀， 我哋帮紧你啊！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多謝多謝。 希望我哋啲聽眾唔好介意， 係真係唔係 都好聽啊，都好聽， 都好好聽， 好聽。 尤其是係你揾嘅， 唔係係有兩粒音特別好聽。好 喂，咁仲有啲咩？我哋臨完結之前係要讀一讀嘅咧。 有嘅，有位叫李先生，咁佢就話咧，希望可以點唱咧，就要送俾爸爸媽媽，要祝福佢哋咧，就係聖誕快樂，日日都開心快樂嘅、 大家都要咁啊， 梗係要啦。聖誕節其實大家有冇啲咩嘅，即係諗住希望可以實現嘅願望啊？圣诞节， 圣诞节， 跟住好快就新年噶啦、 啊。你有咩？你有咩？你有咩？ 2021年就要系啦，会唔会有个心愿嘅？就系以后希望唔好再揾错歌。 唔会，呢、這个我 character。 你仍然要继续。 Alex， 你个朋友 Alex Wong 话你同阿伴父一样嘅唱歌，叮当个伴父 边个嚟噶？ 伴父啊， 唔识 最肥嗰个啊， 唔识。 最肥嗰、 那个，咁另外咧就阿吉大人讲咧，可唔可以请多一个同事睇住小强做嘢？ 我哋已经有噶啦， 成天人喺出边啦， 已经系帮咗佢好多嘢噶， 睇住佢做嘢吓， 系啊， 好啦，咁啊，其实我哋都系氹下大家开心啫， 冇错，系， 咁啊，每个礼拜逢星期一至五十点一点都系呢个节目嘅，咁啊，差唔多今日嘅时间就吓完结噶啦， 冇错啦，咁所以咧， 好快又嚟， 头先阿李生其实想点？翻一首嘅就系有啲圣诞气氛嘅歌曲嘅，咁所以我哋亦都用呢一首歌曲嚟结束我哋今个礼拜嘅丰收快活人啦、 啊。希望大家呢个礼拜六日开心。 好明显咧就是播，哇正啊！好，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嘅歌曲嘅。Wrapped up presents, lit all the lights up, it's true.